坏，破坏情况前所未有。公司而家无法估计天然气管道系统几时恢复正常运作。瑞典海事管理局话，北溪一号出现两处泄漏，分别位处瑞典和丹麦专属经济区。泄漏点位于丹麦博恩霍尔姆岛东北面，暂时未知泄漏的原因。当局正密切注视情况，确保无船只驶近现场。丹麦能源部长若根森话，昨日发现北溪二号管道出现泄漏，虽然管道未有运行，但内藏天然气。能源署已经要求营运丹麦能源基础设施的国有公司做好电力和天然气方面的准备工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奥陆集结在西沙之西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60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97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5点，升2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0.8，跌2.4；盈富基金18.52，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62.32，升0.2；美团174.2，升6.7。阿里巴巴77.9，跌8毫；友邦保险67.9，跌4.5毫；中国平安40.7，跌8.5毫；药明生物48.9，升9.5毫；汇控42.45，升2毫；京东集团213元，升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483，瑞士法郎7.946，澳元5.09，加元5.731，新西兰元4.473，欧元7.552。每百日元对港元5.4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9。日经平均指数报26571点，升140点。港金报1530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5.39美元，卖出16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隧道入口范围就开始多车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近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的支路都分别多车了，龙尾都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较为多车。港岛路面，湾仔的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下行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照东山台段现时交通比较繁忙的。九龙就窝打路道的九龙塘段来往方向亦都是比较多车。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交通都是繁忙啊，去西贡方向的龙尾就接近康湖居，而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西贡消防局噶啦。青沙公路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工程要进行嘅，青沙公路去九龙近住海丽村嘅快线咧封咗路嘅，而所有车辆咧就禁止喺青沙公路前往1至8号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噶。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请暂时改路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彩虹道运动场去旺角、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分叉位落车去尖沙咀。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1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苏轼， 天气开始转凉啦。各位同学回复到呢个读书嘅状态未呢？啱啱完咗呢个暑假，大家一定玩得好开心。而家又要翻到学校，开始应付各种唔同嘅功课同埋考试。希望大家不断努力，做到最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五点十分，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嘅有我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啊，戴希立你好， 你好。 头一节咧，想同大家继续倾下咧关于入境嘅安排啊。咁啊，寻日开始咧，就由机场抵港嘅人士咧，嗰个入境安排咧已经系变成零加三啦，即系话唔需要再喺酒店检疫加三日嘅医学观察啦。咁其实普遍睇翻咧，就系入境嘅旅客咧都比较多，系都几欢迎呢个嘅措施啦吓，因为就唔需要再花多三日咧喺酒店嗰度检疫啦。咁但系同时间咧，亦都有啲商界人士咧都认为系唔足够啊。都希望可以尽快就是再放宽多一步，变成零加零，即是连那三日的医学监察都变成零。大希立， 现在呢就我觉得个讨论就都挺得意的，就是说呢现在要启动复常或者放宽，这个方向定了，但是呢个速度呢就现在开始就零加七，就喜出望外变零加三，现在就啵啵声就跳了去零加零。咁咧就睇上嚟都好似好合理，但我覺得個問題咧，似乎咧，就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依件事，啱啱我哋去討論下啦。即係因為你如果由零加三跳到零加零咧，就唔係純粹一個速度嘅問題，而係我哋要理解一下咧，我哋政府有兩位高層人士嘅背後一啲嘅説話。咁啊，李家超特首咧成日話咧，我哋要穩陣啦，即係，但係咧就我哋唔想因為一啲即係急躁嘅行動咧，就變咗要走回頭路。咁佢梗係有啲嘢佢會諗住會導致有回頭路嘅產生。咁啊，盧寵茂醫生咧，雖然就依家就唔即係共赴黃泉嗰個句説話，佢解釋咗之後咧，但佢又就有另一句名言，就叫路毀人亡。佢都係有啲嘢佢揞住，佢覺得唔可以啵一聲跳到去零加零嘅。雖然睇數據啊，咁究竟呢個問題係除咗話係睇個落實嘅情況，我哋先再決定啦。因為有一啲醫學嘅問題懸而未決啦，一話係究竟我哋進一步變成零加零，反而對於內地通關係慢咗又快咗咧，可能依度都有啲微妙嘅問題嘅估計。 嗱，頭先戴希立就提出幾個嘅問題啦。咁首先就係政府根據啲乜嘢嘅因素再去考慮放寬呢？嗱，頭先你都引述咗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啦。咁週末嘅時候就接受訪問，咁都被問到啦。咁幾時係可以放寬零加零呢？咁佢就話咧，係嗰陣時就講啦，星期日嘅時候就話考慮科學數據咧，就現階段並未適合咧係零加零啊。咁而咧就講緊話，但同時咧都講啦。 放宽零加三咧，咁就系平衡疫情同埋社会嘅经济动力。咁有空间咧去考虑放宽其他嘅社交距离措施。咁至于今朝咧，行政长官李家超咧都当然喺行会之前咧就被问到咧几时可以放宽到零加零啦。咁佢都讲到话咧，就其实而家零加三只系实行咗一日啫。咁所以咧就要喺推出零加三之后咧，就要睇睇个疫情嘅走势啦。如果疫情走势符合预期咧，喺管控疫情反弹方面能够控制咧。就政府就會咧逐步咁去按照實際嘅情況，咁就為其他嘅活動咧提供更加多嘅空間。咁其實都冇好明確咁表明啦。咁但係佢所講嘅即係講緊疫情嘅走勢咧，同埋咧嗰個嘅防反彈嘅方面嘅控制咧，佢都有提到一啲嘅例子嘅。咁包括話究竟有冇人違規啦？即係包括而家咧就係入境人士咧就係其實個三日嘅零加三係有一個嘅黃碼嚇，咁啊醫學觀察住啦。咁如果係確診者嚇，變咗會有紅碼啦。咁變咗佢都要睇睇咧，即係究竟有幾多人咧係違反呢啲嘅防疫嘅規定啦，以至到即係社會上面啊，即係譬如一啲嘅強檢公告，有幾多人係冇去到遵守規定而去到強檢咧？咁呢啲咧都係佢話係要睇睇有冇人違規啦，以至到咧當然啦，就係嗰個疫情嘅數字啊，而家嘅醫療體系係咪可以應付啊？呢啲都會考慮啦。 嗱，但我諗政府提出嘅咧，我哋都可以從字裏行間睇到咧，有啲大家都喺度講嘅。嗰啲監管措施到唔到位啊？數字會唔會冇上升啊？咁呢啲大家都喺度講嘅，但一去到再進一步放寬咧，其實政府就冇特別強調由零加三變零加零嘅喎，因為放寬可以係咩呢？可以社交距離，可以食飯人數，即係可以係呢啲噶嘛。所以我覺得進一步去到零加零咧，係唔係有一啲問題佢哋都喺度擔心？當然這個政府保守啲都正常嘅咁樣，佢擔心啲乜嘢咧？同埋咧，我頭先更加講出另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依度放寬係進一步使到內地都放寬啦，或者兩邊根本互不相干啦。因為調翻轉啦，香港越放寬啦，內地放寬嘅機會就細咗咧。咁依個我哋都要了解個情況嚇。 至於專家咧，或者都引述一下一啲專家嘅意見啦，譬如話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港大嘅專家孔凡毅咧，咁都接受咗訪問嘅時候都講到話咧，其實係如果呢個零加三嚇喺兩個禮拜內啊，兩三個禮拜內個疫情咧都未見反彈咧，其實就已經有條件咧去實施零加零，咁所以咧就都可能係根據專家意見啦，都係嚟緊呢兩三個禮拜嗰個數字嚇，疫情嘅數字都可能係專家會考慮嘅啲關鍵。 是，但是呢就看來內地的專家又有些不太同的看法，所以現在呢就算醫學專家的看法都有兩派啦，即係咁，不過主流都係話要放寬嘅。咁但係即係究竟政府係考慮緊咩嘅睇法呢？同埋頭先講嘅好多措施進一步放寬，究竟對內地通關嘅影響會點樣呢？咁我諗呢啲問題呢都係可能揾啲知情人士或者睇其他人係點樣分析呢個問題啦。 嗱，頭先都引述啦，其實商界咧就係各界咧都有去到敦促政府咧，希望可以盡快咧再放寬至到零加零啊，因為都講到譬如話總商會嘅總裁梁兆基啦，都講到話咧就其實要去到籌備一啲嘅商業展覽啊活動啊，需要一兩個月噶，所以咧就係第四季經濟咧未能夠明顯受惠於零加三啦，咁啊如果咧就係達至到零加零咧，先至可以咧就係有助咧嗰個嘅人流啊等等咧可以反彈翻嘅咁，究竟啊，大家又點睇咧？大家期望啊，幾時可以再放寬至到零加零咧？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同啲商界人士傾下。 阿樂阿達阿尼快伸手臂， 我係 Jenny 李恆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證已經實施噶啦，未打針嘅就快啲按規定去接種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18啊，戴希立啊，咁我哋都呼吁各位听众可以打嚟1872311讲讲咧，大家又会期望咧就系睇咩条件，几时可以放宽至零加零咧？可以打嚟1872311噶。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工业总会嘅常务副主席林世豪啊，林世豪你好， 林生你好， 你好， 系 你好你好。 首先请问一下你对于零加三啊个睇法系点样先啦？对香港嘅帮助有几大咧？ 非常正面。啊、即其實我諗呢樣嘢係政府亦都好聽咗商業商界嘅聲音啦，同埋市民嘅聲音咧，即係由轉到之前又一路有檢疫有剩，去到而家零加三咧，其實我哋好高興政府可以咁做嘅。 嗯，咁但係即係譬如有啲商界人士已經開始即係請求緊政府咧，就係、是、盡快放寬至零加零啊，你又點睇咧？ 嗱，我咁講啊，我哋都要一步一步嚟啦。今日特首都講過啦，就係話我哋都要睇數據去做嘅。香港醫療系統究竟係可唔可以接受到而家零加三嘅咧？咁我哋應該，我覺得而家香港市民又好，商界又好咧，對呢個零加三第一件事反應係非常非常之正面先。咁但係一步一步嚟，就係唔好話喂，我而家落到去，如果我去全部去開放曬，而冇一個機制可以去反映嗰啲數據咧，咁仲令香港有機會再閂翻，咪仲危險？ 嗯， 即係走翻轉頭，即係如果冇咗呢個機制同埋冇咗呢啲數據，係咪咁啊？即係你即係特首講嘅回頭路啦，呢個就係、是。系嘛？ 系啦，咁因为特首今日都讲咗啦，其实有希望大家香港人咧都要即系开心嚟讲系一件事啦。另外一件事咧就系话都要尊重个机制，即系政府都系有一个前即系向前看，话一路会放宽。咁但系究竟香港啲人守唔守规矩咧？例如，比如好似话。之前都有啲紅馬嘅自己出街啦，咁樣咁如果係香港人自己亦都係守規矩嘅，政府我相信係一定會一路去開放落去咯。 嗯，頭先你就話咧零加三對於香港嘅影響幫助咧就正面嘅，咁但係都有啲嘅商界人士，頭先我都引述啦，咁就都擔心咧，其實啲商業活動啊、人流啊，就未必咁快咧就係翻嚟啊。咁所以其實你譬如先睇第四季咁先啦，你覺得個效用有幾大咧？與此同時，其实零加三都方便了很多香港人就是外游，本地的一些业界服务业界饮食业等等都担心其实香港人去外游了就未必留港消费，其实可能对于香港的经济就未必很大帮助，你又怎么看 呢？我觉得不是只是禁电制话我现在要一定要现在出面的人入来香港，香港的人出去出面亦都当然有些人是在香港的消费，即是你不是说现在有很多人来讲话我买机票都有个难度啦，那么那些人都会留在香港消费，而但是亦都要准备我们商界来讲呢，好像说展览业呢，你当然你零加三又好，而家或者零加零又好呢，他都要需要一两个月去准备的。咁如果呢一两个月嘅准备嘅，咁我而家即刻零加零嘅，我对展览业其实都冇乜帮助嘅。咁你而家先做咗零加三先，咁但系逐步开放咧，多啲啲展览翻嚟香港，我好相信十一月到咧，嗰啲十月十一月咧，嗰啲展览会翻嚟香港噶啦。咁有展览翻嚟香港咧，亦都会多啲商界嘅朋友会嚟香港。尤其是我哋而家香港其实好多系外向型嘅经济，喺全世界亦都有厂，唔止喺东南亚啦。我哋亦都可以好灵活地调配人手去唔同嘅地方，譬如好似话我而家走去泰国、走去越南、走去马来西亚，甚至走去日本，要去倾生意，翻嚟香港我哋零加三嘅安排咧，系绝对对商界嚟讲系一个益处，一个好处嚟嘅。 啊，即系林生咧，我听你嘅言论咧，你就赞成循序渐进嘅，即系啲嘢就唔好话卜一声跳跃式咁样去做，就有啲牙烟。咁同埋咧，你又都贊成啊？零加三所產生嘅正面作用咧，就待住先。咁啊，再睇下個情況，然後先進一步去到零加零。即係我大約掌握到你個講法咁啊。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你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你覺得政府除咗頭先嗰啲原因唔搏一聲跳到去零加零之外咧，仲有冇其他你覺得佢係考慮緊嘅？是会担心呢做零加零反而有括弧反效果的呢？嗱，我举个例子，我不是想一定是这个原因。譬如澳门现在都想住是给一些内地的旅行团，就是有些比较方便的措施可以到澳门。但那样东西就不适用于香港，那他好像都对香港呢 嗰個狀況都有啲擔心。咁我就引起我就諗啦，如果我哋行零加零薄不聲咧，會對於內地通關係產生正面作用啦，冇影響咧，或反為會產生負面作用咧？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有很多東西政府可以鬆綁的，例如好像說我們現在去吃飯最多是一個宴會最多是120人，如果去到240人或者360人，那會不會對那些經濟來說也都會好了呢？即是我們有很多方面，不要只是說零加零啊、零加三啊這邊去看，那有很多東西政府可以逐步逐步開放出來，也都是看我們香港的醫療系統其實是有幾堅固啦，或者係如果我哋而家零加三嘅，如果喂走到喎，咁我其他啲嘢慢慢去開落去嘅，香港個經濟我哋叫 multiplying factor 個 K factor 咧，亦都會繼續係出嚟。如果一路咁樣轉咧，香港經濟係會一路係會提升噶嘛，係咪啊？唔係淨係唔好淨係 focus 喺話零加零啊、零加三呢個。這個議題上， 林先生，你今天就看了兩點，你一個就循序漸進，沒有 太心急，有時弄巧反拙。第二個問題就是復常和放寬就不要只是聚焦在零加零，應該在還有其他的放寬措施，我想你主要提出了這兩點，希望其他業界去考慮，是吧？ 是啊，我同意你讲啊，因为而家其实我哋商界呢嗰阵时好惨，就係因为我哋如果派人离开香港，唔好讲话嗰阵时喺第二啲国家都有检疫啦，就算喺第二啲国家冇检疫，我哋返嚟都有可能七日或者三而家跟住去到最收尾就係零加三，咁但係之前係三加四咁样，我哋係好难调配人手出去出面睇出面嘅厂，或者我要每一次调配人手出去嗰阵时呢，佢可能我哋要预佢起码去一个月先至值得去呢個 trip， 咁但係而家已經係放寬，回復翻疫情以前嗰、那個那個做法咧，咁對所有商界嚟講，你商界個總部喺香港嘅，咁如果商界係好嘅，亦都係可以令到香港嘅經濟更加好咯。 嗯，咁以你所知，其實有乜嘢嘅香港嘅廠家，咁喺呢個零加三嘅措施生效之後，即係都已經可能計劃咗一啲嘅外遊嘅旅程啦，或者你以你所觀察，對於邊啲行業係最有幫助嘅咧？ 其實我估任何廠或者任何公司喺外國有辦公室或者有廠嘅咧，呢啲都會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例如，譬如好似話喺東南亞，而家好多香港嘅廠家係搬咗部分嘅廠或者成間廠落到去東南亞，咁佢亦都要需要去派人手落去下面去做，你話做銷售又好，做你去做可能有啲機械嗰邊佢要去睇又好，呢啲全部我哋都會好靈活可以落到去，即係隨時可以落到去，翻嚟係有七日唔出得街食飯咁咪喺屋企食飯咯。其實呢樣嘢已經係你，因為你呢七日翻到嚟，你都可以去開會噶嘛，即係唔會係淨係由頭到尾開視像咁樣去做。咁樣呢樣嘢係一個好正面對商界或者對香港整個經濟嚟講，一個好正面嘅 policy 嚟嘅。 嗯，或者而家暫時零加三嘅措施底下咧，對於外國嘅商家嚟香港，譬如係投資啊，或者做傾生意咁樣，嗰、那個嘅吸引力有幾大咧？即係以你所知，有冇啲嘅外國嘅商家已經係話决定要嚟香港做一啲工作嘅咧， 系绝对好过三加四，因为三加四佢仲要住喺酒店里边三日。咁你零加三咧，头先我都讲过啦，嗰、那个零系所谓你头嗰三日都好，或者你七日，你唯一就系话你唔可以喺出边食嘢啫。咁但系你去到办公室开会啊，你去见人啊，呢样嘢系其实正常噶。你去到好似话展览会里边，你要做个展览会，亦都系一个正常嘅。咁你咪去，佢可以翻房食room service。O、okay, K， 即系食喺房食嘢，咁呢样嘢系有一个唔惯啦。你话唔可以出边食嘢，但系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嘛 ？O K， 咁你觉得应该几时再放宽至零加零咧？或者即系呢段期间应该有啲咩嘅准备功夫去到再达至零加零咧？ 我就真係覺得特區政府真係要睇啲數據。頭先我講就係話香港嘅醫療系統究竟係如果我零加三，其實會增加會幾多啦？香港都有啲弱勢人，例如嗰啲老人家、啲幼童咁樣，佢哋啲未打針或者打唔到針，嗰啲人我哋都要保護呢啲人噶嘛。咁樣我哋根本如果我哋開咗，係咪而家我哋每一日佢好似話有4000个至5000个？過案嘅，咁我哋開咗零加三，其實會唔會爆得好緊要咧？其實我相信唔會嘅。咁如果係有曬數據，我哋係咪有個權力，或者有即係放心咗好多，就係再更加放寬咧？我覺得係睇呢樣嘢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世豪，多謝你啊。 唔该晒，陆生同大家。 唔该晒，林世豪咧就系香港工业总会嘅常务副主席嚟噶。咁我打起立听嚟咧，就系商界人士其实都有唔同嘅意见啦。 但基本正面嘅，不过只不过就到个速度，有啲人就心急啲。咁但林生就话循序渐进兼咧，可以松其他嘢，唔一定净系针对零加。 咁有啲人又擔心第四季啦，因為即係驚啲港人外遊，唔知對香港嘅經濟有幾大幫助啦。另外有啲人又都驚咧，其實而家呢輪已經受住譬如新加坡好多嘅競爭啊，有啲嘅活動走咗唔翻啊，都係佢哋嘅擔心嚟嘅。嗱，我哋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66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系占3474宗。医管局情报6宗死亡个案，学校情报多699宗阳性个案，包括599个学生同埋100个教职员，涉及418间学校。21间学校共24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6间安老院舍呈报共18个院友确诊，另外共54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11国庆日临近，据了解，警方将会在国庆期间部署7000至8000警力，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警方亦都会派出总区应变大队、反恐特勤队和冲锋队等警员在各区巡逻和戒备。消息又说，警方暂时未有收到任何团体通知会在国庆日发起游行，而因应国庆日举行的升旗仪式，当局会采取和往年一样的安排，在国庆日前一日，即是今个星期五，封闭会展和禁止经广场一带范围。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日前表示，本港的恐袭风险维持中度，未有具体情报显示本港成为受袭目标。国庆日期间会调派大量的警力在街上巡逻。巴基斯坦代表近70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共同发言，支持中方在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少数西方国家借所谓人权问题抹黑攻击中国的图谋一再破产，清楚表明国际人心向背。汪文斌说，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自身存在严重人权问题，奉劝这些国家不要再以人权教师爷自居，不要再搞双重标准，无论少数国家怎样表现，都阻挡不到中国人民发展进步的坚定步伐，他们的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菲律宾表示，将会驱逐40000个中国工人出境，以打击未经批准的网上游戏业务。自2016年起，菲律宾离岸博彩公司蓬勃发展，大批中国工人到菲律宾参与相关工作，并以中国客户为目标。但有报道说，这些公司参与谋杀、绑架和卖淫。司法部长近期下令追查175间被吊销牌照但继续非法经营的公司。司法部发言人说，下个月开始会驱逐这些企业雇佣的大约40000个中国人，强调政府会确保罪案不会发生，表明这些行为不可容忍。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欢迎菲方的行动，说网络赌博、 引發的犯罪活動不單止損害中國利益和中非關係，亦都損害非方利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柴湾道去太古城方向近筲箕湾消防宫呢一段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大潭道过咗兴民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啦，近住界限街呢一段车多噶，龙尾排到希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逼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青沙公路有紧急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封闭，所有车辆系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前往一至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呢排咧，其实油价就利好利淡因素咧都系并存，一时就担心需求，一时又担心供应。 油咧就会好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嘅，短期咧搏炒拎出，你买到靓位嘅，咁咪赚20-30格走运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雍王准备设宴款待玉无缘，而另外风女亦都被上厚礼希望拜会，但系都遭到拒绝。玉无缘嘅真正用意，竟然原来同黑风色有关。究竟玉无缘系玩紧咩把戏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入境嘅安排啊！咁啊，有啲商界人士咧就係促請政府盡快再放寬入境安排咧，至到0+0啊！咁究竟幾時適合咧去到再做呢個嘅放寬嘅動作咧？咁頭先都引述咗政府嘅講法啦，都要睇嚟緊嘅一啲數據啦，又或者係勞寵貿局長都話，即係依個階段咧係未係適合放寬啦。 咁但係咧，亦都睇睇咧，就係另一啲嘅即係商界同埋政界人士嘅一啲睇法啦嚇。咁啊，其實有啲嘅商會，譬如話係美國商會啦，同埋香港總商會咧，已經先後促請咗政府咧，係盡快落實零加零啦。咁至於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葉劉淑儀，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咧，咁就接受咗財經頻道 CNBC 嘅訪問啦。咁佢就講話咧，係隨住留院嘅人數下跌，輸入個案大致持平等。咁啊，取消三日嘅醫學監察咧，就係合邏輯嘅下一步。相信話咧，施政報告咧就會有好嘅消息，甚至更加早出現。嗱，睇翻咧，戴希立就睇翻施政報告咧，就將會喺10月19日啦，去到發表啦。咁其實亦都睇睇個步伐啦。嗱，對上一次咧，由3+4改做0+3咧，就係由8月12日去到9月26日啊，咁就經歷35日啦。咁如果由0+3再放寬去到0+0，即係正如葉太所講，真係喺施政報告嘅日子或者之前去到公布呢個消息嘅話咧，可能會再隔密啲啦，即係可能講緊24日咧就會到施政報告噶啦。咁啊，可能嗰個調整密度咧都會比上一次咧就會再去縮短一啲喎。 這個就我們估計而已， 這個也是他的個人的估計 了。但我聽盧草茂醫生 的語氣呢，就好像就沒有那麼快，因為他又說很難估計，這是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呢，就是 我覺得就即係佢都係要睇翻一個頭先講，好似阿林生佢講啦，就話要睇翻一段時間個數據咧，先至可以決定咧，究竟我哋呢啲措施生效咗之後咧，個正反效果對沖之後咧，係咪穩陣，或者會進一步咧個疫情冇咁大咧，先至可以進一步放寬。咁啊，不過依個大家都係估計嘅啫，即係如果商界嚟講就。梗係希望越快越好啦，即係咁樣。 係啊，因為佢哋都講到話，其實0+3對於吸引旅客嚟講咧，就未算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啦。因為旅客嚟到咧，始終有個三日嘅皇馬咧，佢哋唔能夠入餐廳啊等等呢啲嘅表列處所咧，始終咧就係對於一啲譬如長途嘅商務客就可能有吸引力嘅，但係對一啲短途嘅商務客或者一啲嘅消閒嘅旅客嚟講咧，就可能未必大吸引力啊。咁對於本地嘅經濟咧，個刺激未必好。好多，咁所以都希望可以盡快咧去到放寬，再放寬去至到0+0啦嚇。 係，不過咧就我覺得個即係嗰個，當然呢個係理論啦，到時都係反映喺嗰啲措施度啦。內地嘅主調仲係講緊動態清零喎，咁啊香港咧就轉得口啦，要講復常同埋唔躺平，但係點解要加個唔躺平咧？即係表示咧都係即係一步一驚心，即係慢慢行。咁啊，會係咪會加速咗嗰個復常嘅速度，或者即刻卜一聲就跳到0+0？即係頭先講變得20多日咧，我覺得呢個都係要睇嘅。 其實都要睇咧，即係究竟大家所講嘅0+0咧嚇，第二個零，即係連醫學監察咧都變成零啦。咁究竟係代表住係乜嘢措施都唔做，定係點樣咧？定係有咩要保留咧？嗱，睇翻而家咧0+3呢個嘅措施咧，都仍然係需要入境者咧，就係譬如第2、4、6日咧都要做呢個核酸嘅檢測啦，以至到咧就頭7日咧都要做快速抗原測試。咁變咗，就算真係如果係放寬至到0+0嘅時候，係咪就代表住連呢啲嘅檢測都唔使做，還是係即係都需要做一定嘅一啲要求咧？咁呢個都可能係大家需要討論嘅問題嚟嘅。 除咗你講呢點之外咧，調翻轉正話，林生都提到0+3都有好多嘢未做喎，可以放寬嘅，例如頭先講社交距離咧、人數啦、 本地嘅社交距離措施啦。 所以咧0+3。做咗嗰啲嘢之後，個數字會點樣呢？先至去到考慮0+0啊！因為我依家唔使諗啦，0+3之後咧，卜一聲去0+0啦，就所有嘢都取消曬。咁依個我諗都係好值得我哋注意嘅問題。 嗱，頭先戴希立咧就提開咧就同內地嘅往來啦嚇，其實而家同內地嘅往來咧都仲係要傾緊嘅，因為咧就而家嚟講啦嚇，港人上內地咧就需要符合呢個7+3嘅隔離嘅規定啦。咁但係咧就而家咧就政府嚇就同咧內地嘅廣東省嘅領導啦，咁都係 同意設立一啲嘅專班去傾呢個疫隔離嘅措施啦，即係講緊話喺香港先一個嘅喺隔離措施嗰度咧，去到做隔離，咁以一個閉環嘅形式咧，就上內地去到符合咧呢個嘅內地嘅檢疫要求。咁但係而家咧就係睇嚟由月初到而家咧都係傾咗一段時間啦，有啲報道話開過兩次會啦。究竟有冇進度呢？咁呢個都未知啦，都要睇睇政府究竟傾成點啦。咁但係咧，同時間咧，亦都有其他人提出其他嘅建議啦。譬如話，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咧，就喺星期日提出啦，咁就話希望咧就內地除咗深圳以外咧，都喺其他嘅城市設立呢個健康疫站，即係啲酒店嘅檢疫啦。咁啊，包括係深圳以外可以有東莞啊、廣州啊、珠海等地，去到增加呢個嘅入境配額啊。咁希望咧就多啲途徑俾香港人咧，應該話多啲配額俾香港人咧就上去啦，喺度檢疫啦嚇。 啊，兩個建議咧，其實個關鍵同埋相同嘅問題咧，就係增加名額。不過咧，一個增加名額方法就將隔離咧擺咗喺香港，就唔使內地咁多考慮咁多負擔啦。另一個咧就係多啲地方去增加呢啲名額，就唔好淨係集中喺深圳。即係其實最後個核心問題咧，如果冇增加名額，呢啲措施冇乜用。但如果增加名額嘅時候，都有兩種建議。不過咧，就我哋係要留意咧，就呢啲都係好嘅建議嚟嘅。不過就係話，當我哋香港一路路放鬆，我成日都有個擔心啦。澳门咧就情愿放松俾内地嘅旅行团，都唔放松俾香港咧，就一定系担心香港嘅放松会唔会有啲佢哋预想唔到嘅结果咧，系会反为阻慢咗个放松嘅速度咧。咁呢个咧，我一阵间我哋都可以请啲嘉宾讨论下嘅。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啊，咁大家对于而家同内地嘅往来应该点样安排法咧？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我哋上次讲咗，我几时讲 so do I， 几时讲 so am I。咁有时咧，其实我 so did I 或 so have I 都会有嘅。喺咩情况之下咧？其实咧就系好视乎咧原本对方讲嗰句系乜嘢。譬如我话。I have finished my work。 原本那个句子我如果要抽一个辅助动词，好像要问一个问句那样子，就是 Have I finished the work？ Have I 那个 have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辅助动词了。那我们就会用这个辅助动词在我那个我都是这个句子，就会 So have I， 就不会 So am I 了。譬如你说 I've finished it or I have done it， 那你想说我都是我都搞定了，我就会说 So have I， So have IOK， 如果对方讲嘅系本身一句 simple past tense 嘅时候咧，我就会用 did 啦。例如我话 I talked to her last night，T A L K E D， 我琴晚同佢倾过偈。如果你想讲话你都有，咁你就会话咧 ，so did I， 我都有咁样。OK， 咁啊，希望就令到大家冇咁混淆啦。几时用 so am I， 几时用 so did I， 几时用 so have I 之类。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做物流的张先生有奖， 多谢。 十二楼 B 座的陈师奶有奖， 多谢。 楼下茶餐厅强哥有奖， 多谢。 观塘骏业里秘书小姐苏新妈，通通都有奖， 多谢啊，多谢，多谢。 一齐为香港嘅好市民鼓掌！电视节目《好市民好故事》，每集表扬多位好市民奖得主，重演案情，了解佢哋点样挺身作证、举报罪行。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全世界都面对紧器官短缺嘅问题。 香港有成2000多个器官衰竭嘅朋友，等紧器官嚟续命。 以生命延续生命， 接受器官捐赠嘅朋友咧，特别系个人生态度咧、都系更积极。对佢哋嚟讲，生命来得不易啦。 移植背后，爱在人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47啊。咁啊，戴希立啊，咁其实咧，香港同埋内地咧倾呢个疫隔离嘅措施咧，咁啊，经常都有啲分析咧，就有好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啦。咁啊，包括咧就系即系呢个检测嘅标准啊，即系究竟咧系内地系即系符合，即系内地嘅 CT 值嘅要求咧系严谨过香港嘅。咁所以咧喺检测嘅要求上面系点样可以睇齐咧？另外就系成个嗰个闭环管理啊，咁究竟有咩嘅人员可以都同样地啊，就系一个闭环嘅管理去到操作呢个嘅逆向隔离嚟嘅設施咧咁，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复杂嘅地方就系咧，再加埋香港咧已经放宽咗个入境0+3啦，咁变咗喺内地同内地讨论嘅时候，会唔会呢个0+3都会系对于个两地嘅讨论系带嚟一啲嘅影响咧？戴希南， 我就都系嗱，即系我头先都讲啦，最关键依家同内地倾咧就增加名额，咁啊增加名额有两个方法，一个就逆向隔离，一个就增加嗰啲健康驿站啦。咁即係我哋就從呢個角度咧，就希望增加名額。但係如果喺內地嚟講，就驚咧，喺放鬆咗之後咧，又增加名額咧，就可能增加輸入嘅機率。咁呢個影響，呢個咧就影響至大啦，都對佢哋嚟講。所以我哋話頭先講，我哋香港一路越嚟越復常，所謂即係放鬆嘅情況下邊咧，會對嗰個增加名額同埋講嗰兩種措施。是產生正面作用啊，因為冇影響啊，因為反而會產生咗一啲陰影咧，咁樣呢個真係都要問一下，即係啲專家點樣分析呢個問題先得。 嗱，咁增加名額係一回事啦，咁但係如果話係即係內地都擔心咧，係增加咗一啲嘅輸入個案嘅風險嘅話咧，可能都要視乎咧，究竟即係嗰個逆向隔離措施。嗰、那個嘅管控嘅情況去到幾嚴謹啦？咁究竟係咪真係要去到內地嗰個標準咧？咁咩人士去到執行呢、這個逆向隔離嘅管控標準咧？咁呢個就係一個關鍵啦。好啦，呢、這個時間咧，我哋請嚟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同我哋傾下嘅。陳恆斌你好， 阿陳恆斌 你好， 係。首先问一下咧，其实香港个入境安排放宽至到0+3，会唔会影响香港同内地倾逆隔离嘅安排咧？ 我相信就唔会影响嘅，因为逆隔离咧系讲紧香港隔离完之后先翻内地咧，其实系有助于内地防控疫情嘅，尤其是咧系减少咗对内地输入一啲确诊个案，咁所以呢个做法咧同我哋香港本地咧系去对外国开放咧系唔会有影响。而且逆隔離亦都係會令到我哋香港面對所有日後嘅疫症咧，都可以繼續。 O K， 唔好意思啊，陳恆斌，因為個電話個接收麻麻地啊，咁或者我哋再試一試個連線先，轉頭再揾你傾下嚇。咁啊，各位聽眾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講下，大家對於同內地嘅往來復常啊嚇，或者嘅安排應該係點樣做法咧咁。咁啊，都究竟係啦，呢、這個嘅0+3嘅香港嘅安排，會唔會影響同內地嘅逆隔離嘅安排咧？咁嗱，咁都見到有啲報道啦。咁其實就話深圳咧，咁就喺星期日啊，即係咧香港係宣布咗呢個0+3嘅入境安排之後咧，亦都係作咗一啲嘅講話啦。咁其實個論調咧，咁睇嚟都係比較似係要嚴防輸入嘅情況。咁究竟會唔會影響咧？嚇，請翻陳恆斌出嚟先，陳恆斌。 系你好， 系请你再讲多次吓，即系究竟0+3影唔影响同内地嘅逆隔离？ 特别深圳最近有啲措施好似加紧咗咁样吓。 我相信0+3咧就唔会影响咗我哋同内地通关或者系做逆隔离嘅，因为逆隔离本身个构思咧，亦都系希望喺即系向内地输入嗰啲确诊嘅个案里面咧，系可以避免咗，因为我哋系隔离完之后咧，先俾呢啲人士局翻内地咧。就變相係幫佢處理咗啲病毒嘅，咁所以咧，我哋無論點樣對外國開放都好啦，翻內地嘅都係經過隔離嘅話咧，咁所以呢個做法其實係有利於內地控防疫情嘅。 嗯，你點樣理解而家嗰個商討嘅進度咧？ 嗱，而家咧就阿特首都講咗，佢同內地已經開會啦，咁去商討啦。其實個過程我相信都係好困難，同埋係幾多細節要傾嘅事情嚟㗎。但尤其是即係標準啊，嗰、那個防控嘅要求啊，甚至乎嗰、那個檢測嘅安排係點樣啊？每一個細節要去做咧，其實都係好多嘢要傾噶。譬如話佢內地行緊7+3，咁我哋究竟呢7日喺香港，咁嗰3日喺邊度做咧？ 呢啲嘅細節其實全部都要去傾嘅，咁所以咧，即係特首講到佢哋係開始去傾，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現象啦。咁但係我都覺得係可能需要啲時間嘅。 嗯。咁另外咧就係譚耀宗啦，全國人大常委就建議咧，內地咧可以增加啲嘅健康疫站啊，即係譬如佢喺東莞啊、廣州等等地方咧，就增加健康疫站啊。你自己又覺得係同唔同意咧？咁同埋係有冇機會成事咧？ 我覺得咧，無論係逆向隔離或者係健康疫站咧，都應該雙軌並行嘅。而家咧，我哋翻去內地咧，只係去深圳，咁得知五個 quota 啦。其實就真係杯水車薪嘅。若果可以喺內地唔同地方咧加啲即係健康疫站咧，其實係可以舒緩咗翻內地嗰個人嘅需求嘅壓力啦。同時間我哋亦都一路進行緊逆向隔離，咁到期時咧有多幾個唔同嘅方法俾市民選擇咧，咁就令到逐漸走向復常嘅路上面咧係有多幾個方法咯。如果唔係我哋一路都係局限住翻內地咧，其實呢個都唔係長久嘅辦法。 如果我哋话增加呢个逆向隔离嘅名额啦，同埋增加呢、这个多啲健康疫站啦，咁最后都系想增加数目啫。你估计咧疫站咧就呢个我哋暂时估计唔到，如果得嘅话咧，可以增加几多名额啦？逆向隔离其实都系有限公司嚟嘅，系咪？你估计最多喺香港做到逆向隔离会大约个数目几多？如果你头先讲嗰啲标准啊，嗰啲问题解决到嘅话？ 我哋咧就而家喺河套咧有4000张床啦。咁假如要七日嘅话，5735就五。要七日嘅话就大概500个人可以每一日啦。跟住我哋仲有2万张床咧，竹篙湾啊，加埋启德啊咁样。咁仲有我哋而家系如果系0+3咧，咁嚟紧嘅隔离酒店其实都系即系唔需要再做隔离咧。亦都可以攞出嚟咧做逆向隔離嘅呢啲逆站嘅，咁所以我認為咧，其實如果真係可以做到逆向隔離，我哋係有大量地方可以選擇嘅，所以我唔覺得係一個有限公司，反而我哋係多咗好多渠道去做咯。 另外都想问咧，其实香港啦开放咗呢个嘅入境嘅安排做0+3啦，你预计会有多唔多一啲嘅内地嘅海外嘅内地人士嚟取到香港翻内地咧？咁呢个可能会对于即系香港要做逆隔离啦，或者健康逆站咧，都会加重个压力。你估计系点样啊？ 本身而家都系即系我哋内地嘅朋友咧，佢哋都已经系取到香港系翻内地，因为直飛翻內地嘅飛機係非常之有限嘅，咁所以咧有唔少咧都嚟咗香港呢一度，咁就同我哋香港一齊咧係輪候嗰1500個名額每一日，咁所以即係我哋翻去嘅嗰個隔離嘅疫站咧，健康疫站咧嗰個名額係非常之短缺，咁我相信咧逆向隔離咧，首先我哋可以即係先向市民開放啦，咁當我哋有咁嘅條件嘅時候，我哋再接外國。即係翻嚟想翻內地嘅朋友，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一個好好嘅優勢啊！我哋可以協助國家面向國際，咁亦都可以令到多啲人係透過香港呢個渠道咧翻內地，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辦法。 嗯，咁另外咧就都想睇下，其實而家即係頭先都講啦，譚耀宗就建議咧，咁就話內地咧都係增加啲健康疫站嘅地區城市啦，咁但係即係其實而家喺香港咧，都仍然只係得即係深圳灣同埋港珠澳大橋兩個途徑咧係前往內地嘅，咁變咗佢點樣可以係去其他嘅城市去到做健康疫站咧？咁呢個操作上面都可能要諗下喎。 其实要做就唔系好难嘅，譬如话即系喺东莞啊等等，只要佢开得到健康疫站咧，咁只要过咗关之后，咪搵车佢哋去疫站咯。而家本身你过咗关都系搵车你去疫站噶嘛，不过你就唔喺深圳而系去到东莞，本身嗰个车程亦都唔系话好长，咁对于个防控措施上面其实唔系话好困难嘅，只不过系内地可能因为有时有确诊咧，佢哋会 handle。嗰、那個過程咧係會比較即係花佢哋嘅人力物力，咁加上佢哋本地有確診咧，佢哋要即係撥一啲資源去處理咧，就未必可以應付到咁多人。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開放多啲地方，咁我相信係可以應付多啲市民去翻內地嘅訴求。呢、這個訴求亦都係好迫切嘅。其實唔少市民每日都打嚟我哋辦事處同我哋講，好希望可以翻內地。 咁如果唔開放，淨係靠而家千五個咧，我相信係難以應付呢個需求。 我想最後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澳門咧就依家考慮緊放寬俾內地嘅旅行團澳門啦，但反為就冇放寬俾香港，你覺得個原因係乜嘢？ 即係嗱，澳門咧佢放寬去內地嘅旅行團去佢嗰度咧，因為佢成個防控嘅做法咧係同內地一致嘅，咁所以咧。佢亦都係全部要求係全部同國家睇齊，咁變相如果佢嗰個疫情係控制得好咧，咁內地嘅遊客去澳門咧就係、是、完全符合佢內地嘅標準，即係你好似去深圳咁樣，或者係深圳去東莞咁樣嘅安排嘅啫。咁就佢哋開放比較容易，但係香港我哋採取另一個防控嘅策略咧，咁對於同內地通關咧，可能佢哋係有其他嘅考慮。咁但係如果我哋有逆向隔離咧，相信。呢啲問題都可以解決。 好啊，唔該曬陳恆斌，多謝你啊。 唔該， 係陳恆斌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頭先都講啦，澳門就開放俾內地團啦。咁變咗香港同埋澳門嗰個往來咧，咁睇嚟都仲有啲時間咧，先至可以打得通。 即係澳門要疫情隔離啊，要。 OK， 好啦，我哋呢一次講到呢度先，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过咗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咧车多嘅龙尾排到落去翠屏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加元1.368。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082，欧元对美元0.965，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系报15,3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37.49美元，卖出价1,638.25美元。港汇指数报106，升0.1。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喺新界嘅吐露港公路啊，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段快线咧有意外，咁啊而家嗰度咧有啲塞车噶，龙尾去到运头塘村附近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段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运头塘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住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入境事务大楼和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深华实道，龙翔道的龙尾近住蒲江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的了，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近住翠屏南村，去观塘方向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现在大潭道柴湾段下行近住柴湾道交界呢都几多车的，龙尾去到西湾滤水厂，而英皇道东行线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坊那段都是比较多车的，湾仔的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段亦都是交通繁忙，九龙方面现在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就多车，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住杨耀松第八 工业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油站至到九龙城交汇处一带都是多车，仲有就窝打路道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都是交通繁忙的，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屯门市中心新墟那段多车啦，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亚公湾路一带亦都是相当之多车的，而

劑啊咁。咁而跟呢個嘅配合呢個嘅疫苗通行證嘅新安排咧，咁有啲人都去到提出啊，其實有啲嘅兒童啦，其實有啲嘅長者啦，都未必咧係有呢個嘅智能手機咧，咁可以去到使用安心出行啊。咁究竟啊可以點樣去安排佢哋使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咧？又或者佢哋可能未必帶呢個紙本出街咧咁。咁所以咧，其實安心出行嘅流動應用程式咧，今日咧亦都係新加入咗一個新嘅功能，咁俾市民咧可以儲存自己嘅疫苗通行證啦，以及咧係同行人士嘅疫苗通行證，咁包括咧就係15歲或者以下嘅子女啦，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等等，佢哋嘅疫苗通行證咧都可以擺喺咧就係自己嗰個安心出行嗰度，咁而咧就係每一位人士咧可以最多儲存8位嘅同行人士嘅疫苗通行證喎，大希臘。 咁啊，應該就對於用呢個通行證嘅人士嚟講，特別啲細路仔啊或者老人家就方便咗嘅。不過可能有啲人就覺得呢個通行證可能依家要發揮嘅功能越嚟越多咧，佢哋可能之前對於呢個通行證嘅功能有啲懷疑嘅人咧，就可能會哇乜嘢樣樣都要擺曬落去，會唔會將來呢個係一個聖誕樹咧？咁會有呢個問題啊？ 咁其實咧就有啲人士都提出啦，咁其實咧就係呢個安心出行嘅新應用程新嘅功能，都係咧講緊要到配合咧呢個嘅疫苗通行證嘅適用年齡降至到5歲啦。咁但係其實講緊咧就係呢啲5至11歲嘅兒童啊，咁佢究竟個接種率係如何咧嚇？咁而家嚟緊咧嗰個星期五開始咧嗰個疫苗通行證佢哋嘅要求係點樣嘅咧？是讲紧咧5至11岁啦吓，嚟紧星期五开始就要接种2剂疫苗，又或者咧接种第1剂疫苗咧未满3个月，先至叫做咧符合咗咧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嘅咁。咁有啲人咧都担心，即系有啲人都未有啲小朋友啦吓，都未系时候咧可以打到针啦咁。咁而另一个嘅关注点咧就在于啊，其实咧就呢啲嘅儿童嘅疫苗通行证就由大人嘅安心出行咧所储存啦。咁即系话系咪每次呢啲儿童要进入一啲嘅表列处所嘅时候，都需要有呢一位嘅大人去到陪同先至入得咧。咁譬如话有啲时候可能真系两代人吓，佢嘅父母或者子女系要分开行嘅，咁会唔会就造成一啲不便嘅地方咧？咁呢个都系有啲坊间嘅一啲关注点啦。 可唔可以摆落爸爸度又摆落妈妈度咁得唔得 嘅？可以噶，应该系可以噶，或者我哋转头都问一问咧，就系政府嘅代表啦吓。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张怡慧啊，张怡慧你好， 系，诶，两位主持好， 系， 不如请你讲一讲安心出行呢个嘅新功能啦。咁究竟啊更新咗程式之后咧，喺边度咧可以去到加入同行者嘅疫苗通行证咧？ 好啊，我讲讲啦，其实呢为了配合今个星期五啦9月30号的新疫苗通行证的安排呢，资科办就在今日推出了安心出行的最新版本 3.4.3 的。咁喺新嘅版本之中啦，咁其實呢除咗可以好似以往咁樣啦储存自己嘅疫苗通行证之外啦，其實都可以喺返个程式里面嗰、那個電子疫苗接種及檢測記錄嗰個選項裏面咧，咁咧就多咗個功能，就係、加入其他受豁免使用安心出行嘅同行人士嘅疫苗通行證二維碼咁樣嘅。咁只要大家即係叫做下載咗啦最新嘅版本之後咧，咁其實就會見到咧有一個掣啦，咁就係叫增加同行人士嘅。咁如果增加咗之後咧，其實個使用方法咧，我哋就做到好簡單嘅。咁市民喺掃描咗場地二維碼之後啦，咁程式本身啦就會先就好似以往咁樣啦，顯示個主用戶嘅疫苗通行證咁樣嘅。咁當攞咗嘅疫苗通行證俾個處所嗰、那個二維碼掃描器掃描咗之後啦，咁只要喺嗰、那個熒光幕嗰度向左或者向右去掃啦，就會顯示已經儲存咗同行人士嘅二維碼噶啦。咁變咗揀啱咗之後咧，再拎去嗰個場所嘅二維碼咧去掃描就得噶啦。咁而儲存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嘅方式咧，都係同以前一樣嘅，只要增加咗嗰啲同行人士啦， 咁就會見到喺嗰、那個電子針卡嘅選項嗰度咧，可以揀你而家將要係加入嘅針卡咧，係屬於邊個人士？係屬於自己啊，定係新加嘅同行人士啦？揀選咗之後咧，就好似之前咁，一係用一個相機去掃描啦，一係就係一個匯入嘅選項啦，匯入翻個二維碼咧，就可以儲存咗佢嘅疫苗通行證噶啦。咁儲存嘅方式咧，一樣好似同個主卡主申請人嚇或主用户一樣嘅，都係有喺疫苗通行證啦，有最普遍嘅電子針卡啦、康復記錄二維碼啦，或者係一啲臨時疫苗通行證啊，或者醫學豁免證明書啊，咁都係有翻幾個選項咧，去俾翻嗰個同行人士嘅。咁其實呢一度咧都想講講啦，頭先主持都帶出一個好嘅問題嘅，就係話如果譬如有一個小朋友啊，咁佢可能有機會咧係跟幾個大人咧嚇，可能工人姐姐啊、公公婆婆啊或者父母咧去一啲唔同嘅處所啦，咁呢個咧小朋友嘅疫苗通行證去擺落去唔同嘅成年人啦嘅嗰個安心出行嗰度咧係冇限制嘅，咁即係話其實同一個小朋友嘅二維碼啦。其實都可以掃描咗落去唔同嘅安心出行嘅用户嗰度，作為佢嗰個叫同行人士咧去使用咁樣嚇。 呢個有冇人數限制㗎？ 我哋而家程式嗰度咧係有八個嘅，即係可以儲存最多八個同行人士咁樣嘅。 咁但係一個兒童係可以俾幾多個成人去到儲存佢嘅疫苗通行證咧？ 咁、呢個冇限制的， 就冇限制。 呢、這個我哋冇咁樣嘅限制嚇。 都想問多少少即係仔細嘅問題啦 嚇、 即係當我哋話要加入咧就係同行人士嘅時候咧。首先會問啊，即係究竟你叫佢咩嘅一個別名啦咁樣，咁同埋嗰個人士係咪一定要同攞住呢個安心出行嘅成年人係有一個直屬親屬嘅關係咧？有冇需要㗎？ 哦，冇需要嘅。其實咧，好似我哋咧加入嗰、那個安心出行嗰個程式嗰度咧，係有一個少少嘅即係嘅規則嚇，咁要大家同意就係話嗰啲你將會加入去嘅人士咧，係要係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裏面嘅豁免人士，亦都即係65歲或以上啦、15歲或以下啦，或者係啲殘疾人士，即係本身其實佢哋都係唔需要有自己獨立嘅一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版本咧嘅人士咧，就可以加入去咁樣嚇。咁呢個係最主要咧，因為根據現行嘅規定啦，咁所有喺16岁吓，至到64岁嘅人士啦，咁如果除非系有一啲咁嘅豁免要求啦，佢哋应该系要有自己嘅安心出行嘅版本啦，去到一啲场所咧嘅时间咧，要先做一个场所嘅扫描吓，记录低自己嗰个出行记录咧，先至可以满足到而家嘅要求咁样吓。咁所以我哋希望，我哋相信嗰啲人士啦，应该都有自己嘅一个版本嘅安心出行吓。咁所以就呢一个新嘅同行人士安排咧，就我哋系即系需要嗰个用户去同意咧，佢将会加入去嗰个同行人士嘅疫苗通行证咧，系属于呢啲被豁免嘅人士嘅类别咯。 提出多呢個新嘅措施之後咧，除咗頭先我問嗰、那個係咪父母都可以擺落去，你都答咗啦。你最聽到坊間常問嘅問題，或者對呢個新嘅做法有質疑嘅，主要有啲乜嘢嘅意見？咁你喺度，你又對呢啲意見有咩睇法咧？ 好啊，明白嘅。嗱，我哋咧知道就係喺9月8日啦，醫衞局咧去公布喺9月尾嗰陣時咧，會有一個新嘅疫苗通行證嘅安排嘅時間咧。坊間有好多家長都擔心啊，即係可能要出入一啲即係指定處所嘅時間咧，係咪需要即係要帶住一堆嘅紙張啦，即係小朋友嘅針紙啦，又或者啊，係咪我要喺個相簿嗰度儲低咗呢啲小朋友嘅針卡啦？咁但係每個二維碼其實就咁睇落。去都是差不多的嘛，咁变咗去展示嗰阵时咧，佢哋都我哋都听到声音，就系佢哋会担心到真系进场嗰阵时，去到一啲处所嘅时候咧，就会比较咧 h 啲啊，即系会比较频能啲吓，佢哋就又要抄一啲纸张啊，又可能小朋友会带嗰阵时遗失啊，成年人去记低佢哋嘅一啲咁嘅针纸嗰阵时，可能会捞乱啊咁样。咁我哋其实听到啲声音之后咧，我哋就谂点样可以喺一个即系喺香港啦，我谂。絕大部分嘅 嘅人啦，都有嘅一个常用嘅程式，即係安心出行嘅呢个程式里面呢，可以做到呢个便利，去俾到一个咁样嘅一啲嘅 compartment， 一啲位置呢，就去装同行人士嘅电子針卡。亦都好似正如头先讲啦，如果有用到嘅市民即係听众可能都会见到啦，我哋都好贴心嘅，就係每一个咁样嘅同行人士呢，就都可以自己去加返个昵称落去啦。咁变咗如果到进场嘅时候，我哋亦都好似头先咁讲，进场除咗出现咗自己个二维码先，扫完之后呢，只要去打横去扫嘅时间呢，就可以去即刻一页页咁展示咗你已经记录咗嘅同行人士嘅二维码，上高亦都有佢个昵称喺度，咁变咗就会方便佢哋呢去展示，亦都唔使咁担心。其实都有听过一啲情况呢，就有啲公公婆婆啦，其实可能出去食早餐啊咁样，咁、那个公公咁啊婆婆咁啊希望一个人就展示到嗰两张針卡，咁、就唔使话啊呢、這个又要拎个手机出嚟，嗰、那个又拎个手机出嚟啦。喺今次呢个更新里面呢，其实头先讲啦，我哋唔单止去考虑小朋友嗰方面，因为降低咗年龄要求，小朋友方面嘅一个考量啦，我哋即係话其他豁免或豁免嘅人士，即係65岁或以上嘅人士呢，我哋都有考虑到嘅。我哋希望呢个咁嘅新嘅安排呢，真係帮到即係一啲市民去即係去好便利咁样啦，去配合返个最新疫苗通行证嘅需要咁样啦。 OK， 张怡慧都想问返呢，就而家嘅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呢，咁其实呢就会需要使用者呢去到扫描场所嘅二维码，去到记录佢嘅行踪呢，就喺自己个安心出行程式入面㗎。咁当话係加入一啲同行人士嘅时候，同行人士嘅行踪会唔会都记录喺呢个人士嗰个嘅安心出行入面呢？ 同行嘅人士嘅行踪系唔会记录喺呢个安心出行嘅程式里面嘅，因为我哋其实咧安心出行本身嘅程式咧都系以一个即系主要啦，系以一个个人为单位咁去储低佢嘅自己嘅出行记录咁样。而事实上咧，呢啲安心出行获豁免嘅人士，即系头先讲15岁或以下啦，65岁或以上，或者系一啲残疾人士啦，其实喺现行嘅规定底下咧，佢哋都唔使去用一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咧记录低自己嘅行踪咁样，系已经获到豁免嘅。 OK， 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啲处所啦。咁我都见呢，其实政府都话係更新咗验证二维码扫描器嘅流动应用程式啦。咁其实係个处所嘅扫描器喺新嘅安排之下有咩分别呢？ 好啊。因为9月30号呢，咁头先主持人都有讲过啦，有几个一啲更新嘅。咁喺9月30号嗰时候，首先嗰个疫苗通行证涵盖嘅范围呢，就会由而家去到12岁嘅话呢，变到去5岁咁样。咁亦都呢係就住5至11岁嘅小朋友啦，有一啲新嘅规例，新嘅針卡嘅或者接种嘅要求嘅。譬如佢要係接种咗一針係3个月内啦，或者如果佢係超过一針而超过3个月之后呢，佢必须要打埋第二針先可以满足到个疫苗通行证要求啦。又或者係12岁以上嘅时间呢，都会有一个新嘅要求嘅更新嘅，就係第二、第三針嗰个豁免嘅时间呢，由6个月呢就縮減到5个月。咁个目的都係希望盡快大家去接种疫苗之后呢，令到社会可以復常。咁呢啲咁样新嘅規例呢，就喺嗰、那个处所我哋都要认证到先可以睇下个入去呢个场所嘅食客呢满唔满足到嘅要求。如果满足唔到就变咗就唔可以俾佢进入啦。咁所以头先主持讲嘅的而且確呢，就係話嗰啲處所嘅二維碼掃描器呢，我哋都係喺上個禮拜推出咗一個更新版本 4.4.2 嘅。咁我哋亦都見到呢啲食肆呢已經逐步呢去更新緊佢哋嗰個咁樣嘅版本㗎啦。咁我哋相信到30號嗰時絕大部分active， 即係話好而家係用緊嘅一個掃描器呢，都可以更新到去新版本，去滿足到個新嘅要求。咁呢度都想補充一句啦，喺我哋新嘅安心出行版本啦，即係 3.4.3 嗰度呢，其實我哋啲同行人士呢一樣係會有一個框框係俾到佢嘅。如果佢要滿足到到時即係9月30號 嗰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咧，咁就會係出翻個藍框，就好似而家個情況，即係個主用戶嗰個疫苗通行證一樣嘅嚇。如果係發覺滿足唔到咧，我哋亦都會係標示有個紅框咁樣咯嚇，即係喺啲同行人士嘅二維碼展示嗰陣時咧，都會有埋依個框咧，去等啲用戶啦，可以知道佢哋加入嘅依同行人士咧，滿唔滿足到當時嘅疫苗通行證要求嚇。咁而最快嗰個要求咧，就係講緊9月30日，即係今個星期五咁樣嚇。 或者我哋又跳出安心出行啦，因为其实呢而家係啲處所就嗰个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呢就係降低至到5岁啦。咁但係其实疫苗通行证又唔一定要喺安心出行嗰度展示，或者唔需要喺一啲佢嘅同行人士里面呢就喺安心出行里面展示㗎嘛。其实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展示佢嘅疫苗通行证而符合呢个要求呢？ 哦，其实咁样嘅，即係对于一啲可能佢哋冇安心出行啦，或者唔方便去将呢啲同行人士嘅針卡呢摆喺嗰个安心出行里面嘅时间呢，佢一样可以好似而家普通用户咁样啦，去展示返佢一个紙張嘅針卡啦。又或者是透過醫健通呢都有一個即功能啦，去展示它的疫苗通行證。啊、我亦都知道醫健通呢都加入了一個功能，就是說其實可以呢就有埋本身的一些子女啊咁嘅針卡呢，是可以呢比較方便咁樣咧，去展示出嚟咁樣嘅。咁即係當展示到出嚟之後啦，咁其實佢只要係紙張又好，我哋安心出行又好，或者透過醫健通有個二維碼嚇，咁只要就拎到去嗰個叫二維碼掃描器咧，都會認得到呢個二維碼，跟住就睇翻當時嗰個市民個情況咧，就俾唔俾佢入場咁樣咯，嚇滿唔滿足到嘅要求，跟住俾佢入場咁樣嚇。 OK， 好啊，唔該曬張怡偉，多謝你啊， 唔該曬。 係張怡偉咧，就係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嚟噶。咁啊，戴希立啊，頭先都講到一點啦，咁就係咧，其實而家疫苗通行證咧，就唔一定咧需要喺安心出行裏面展示。當然啦，即係有咗安心出行嘅展示咧，係即係如果將個疫苗通再入咗去安心出行嗰度，就會容易啲咧去到展示啦，同埋即係譬如去到變成黃碼紅碼。都可以在呢个安心出行呢个平台嗰度咧就变色咁，咁但系就有啲人都话啦，其实安心出行仲有其他嘅功能，譬如话系要记录行踪啦，以至到咧就系当系去过一啲有确诊者去过嘅地方嘅时候，咁呢个系统咧就会发出一啲嘅警告啊、警示，咁希望你去到即系注意嗰个感染风险等等。呢啲嘅功能，今时今日呢个嘅疫情嘅环境，系咪仲有需要呢？咁所以有啲讨论咧，而家就系话要去到系咪要继续保留安心出行呢样嘢？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疑犯话佢喺葵涌另外两处地点销毁物品，已经检获相信系疑犯犯案时候身穿嘅衣服。日本为遇食身亡嘅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儀式在東京的日本武道館舉行，首相岸田文雄代表政府宣讀悼詞，讚揚安倍維護自由、民主，提升日本經濟。岸田又形容安倍具備勇氣，強化日本外交關係。估計一共約4300人出席儀式，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代表中方出席。大批民眾在附近的公園的獻花台向安倍的遺照獻花，但亦都有示威者反對為安倍舉行國葬，主要是不滿安倍在位期間推行的部分政策以及國葬的費用等。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在下午4時，超強颱風奧陸集結在西沙之西南約2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 城門隧道沙田去荃灣方向管道裏面呢曾經有壞車阻路，壞車是走咗㗎啦，不過呢而家沙田去荃灣方向呢都有啲擠塞嘅，龍尾近美松苑。城門隧道去荃灣之前管道裏面因為有壞車阻路，所以沙田入口呢有少少擠塞嘅。吐露港公路呢新界下吐露港公路去九龍運頭塘村段呢都曾經發生過意外事故嘅，咁快線曾經受到阻礙啦。而家意外事故都係清咗場，不過都係有少少擠塞。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啲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龍運頭塘村段曾經有意外事故，所以比較多車啦。現時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西行嘅車龍分別喺入境事務大樓同埋嘉寧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尖沙咀線嘅龍尾就去到學園街。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近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老道嘅龍尾喺羅福道。大老山隧道而家沙田呢九龍入口呢都仲係多車嘅。龍尾到觀塘繞道近住益經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近住鲤鱼门道。九龙路面方面呢现时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呢都仲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常宜道。新界呢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一带沙田乡事会路一带上水粉岭方向呢都仲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和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就市中心至到黄珠路那段多车啦。清水湾那边呢即西贡下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呢来往方向都是交通繁忙的。去西贡方向龙尾去到宝宁路。青沙公路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㗎，青沙公路去九龙近住海丽村嘅快线咧封咗路，而所有车辆禁止由青沙公路前往一至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落车去尖沙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咧系要同朋友分享嘅，毒食易肥啊！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达志啊。秋风起啦，朝头晚未都凉啦，我即刻想起大闸蟹啦。咁啊，因为夏天好热啊，好多人都话咧，江南一带大闸蟹死咗好多。但唔论点咧，即系我谂住食紧大闸蟹、饮紧黄酒咧，系人生一大乐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023年9月，小一入学嘅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喺今年9月26号至30号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喺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的小学。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另外，记得留意本年度递交申请表的特别安排。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嚟緊星期五啊，9月30号開始咧，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嘅適用嘅年齡咧，就會降至到5岁啦。咁啊喺星期五之前咧，咁啊5至11岁嘅兒童咧，就必須要接種兩劑疫苗，或者咧係打咗第一針未滿3个月啦。咁而咧配合呢個嘅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咧，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咧，都係加咗新嘅功能啦，就俾市民去加入一啲嘅同行人士啦。咁當然就包括一些15岁或者以下的兒童，65歲或者以上的長者和殘疾人士等等。 咁各位听众有咩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头先我哋亦都提到咧，就有一啲嘅人士都开始提出咧，啊，其实疫苗呢个安心出行啊，安心出行嗰个嘅功能啊，咁其实仲系又剩翻几多咧？咁系咪有必须要保留咧？因为譬如见到今朝咧，饮食业界嘅徐文伟咧，咁都喺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咧，其实安心出行咧当初成立咧就系为咗咧就方便卫生防护中心去到追踪啲确诊者或者系大型嘅爆发群组啦。咁但系而家即系每日嗰个嘅新增个案咧都系过千宗啦。咁其实咧都认为安心出行个作用咧已经逐步减低啊。咁佢就认为应该咧系需要取消呢个安心出行添。大家又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咧一位嘉宾就系咧从事基层工作、身兼儿童事务委员会非官方委员嘅吴坤廉啊。吴坤廉你好。 系主持你好。 对于嚟紧啊呢个嘅疫苗通行证嘅适用咧，就会降低至到五岁啦，同埋有呢个安心出行嘅新功能，你有咩关注点啊？ 系有主持系咁，正如啱主持所讲啦，咁即系依家嚟紧降到去五岁嘅年纪，已经需要系即系符合呢个防疫条件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见到好多市民，包括好多基层嘅市民咧，都有啲担心。因為其實我估即係疫情都過咗成即係一個頗長嘅時間啦。其實我哋見到即係無論係即係其實唔同市民對於打針定唔打針，注射疫苗定唔注射咧，其實都有唔同睇法。咁我覺得依個咧，即係當然大家有唔同嘅角度啦。但係如果係以一個即係政府係政府想用一個即係想鼓勵市民去打針，去即係喺從防疫角度依、這個角度去睇嘅話咧，咁絕對理解嘅。但係究竟係咪用依家依個方式咧？因為依家方式，如果佢降到五歲嘅話咧，其實好多家長其實都擔心咧，就係如果打咗小朋友打咗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反應啊等等？咁我覺得依、這個即係注射疫苗與否，其實係都需要尊重翻可能唔同家長或者小朋友佢哋嘅權利。即使依家講緊啊，可能有疫苗通行證本身，其實佢已經係即係個功能可以附設個針卡啦。咁我哋都聽到有啲家長講就話：，哇！咁我即係出街咪要即係帶定四五張針卡，逐張都好困擾啊！即係你話雖然係未至於話做唔到，但係就好困擾。但係其實 同一個安心出行啫。系嘛？ 系啊，但系佢其实佢要处理，有啲就话我未必摆晒落去啊，或者佢要带，有啲街坊咧都会讲，就话佢哋其实未必系自己，尤其是基层街坊，其实佢哋未必自己凑小朋友，系啦，咁系咪我每个亲戚可能啊长辈啊，或者可能隔篱邻舍帮手凑小朋友嘅时候，又要摆埋我个仔个针卡落去咧等等，咁呢个都系一啲讨论嘅。但背後更加重要嘅，其實咧，即係政府好落力喺一個即係防疫角度，注意健康嘅角度去睇啦。但係其實講緊健康咧，唔係淨係 physical 嘅健康，即係世衛嘅講法係健康其實分三個層面，就係講緊身體健康、精神健康同埋一個社交健康。但係依家好似變相為咗要個身體健康、physical 嘅健康咧，好似反而咧。忽略咗政府喺推行上面忽略咗咧呢個精神健康，即係譬如市民嗰個憂慮等等，以至到小朋友嘅社交健康。咁我估呢個會唔會係政府應該多啲少喺個角度度考慮？ 係 啦。 吓，阿吴坤廉其实都咁讲啦，因为即系其实都有唔少专家就提出啦，咁儿童咧接种新冠疫苗咧系好处系喺度嘅，因为可以预防儿童嘅重症啦。咁我哋过去一段时间都听过唔少一啲儿童出现咗感染之后出现一啲嘅脑炎啊或者其他嘅病变嘅情况出现啦。咁啲专家都话咧呢个新冠疫苗系有效去到减少呢啲嘅病变出现嘅机会嘅。咁所以其实调翻转，如果家长有忧虑，系咪应该即系用解说或者鼓励嘅方法去到消除佢哋嘅忧虑咧？ 认同啊，主持你啱啱嘅讲法，因为其实当然系绝对理解专家佢哋有一个专业角度去有个咁嘅评估啦。但系更重要嘅就系个选择权，系啦，即系其实我估政府嘅角度，相信都系想从防疫嘅角度去处理呢件事噶嘛。咁所以我估喺个会唔会系从好似你所讲一个教育、公众宣传，或者好似平时咁咯，政府都会卖好多广告去宣传佢哋推嘅一啲政策噶。系啦，咁会唔会系可以从嗰啲角度去做咧？而唔系一个好似有少少强制、强迫嘅角度啊！你唔打，你唔注重接受疫苗咧，你就冇得去图书馆啦，冇得去边啲公共设施。其实呢个就好似啱啱所讲，其实剥夺咗另外小朋友嘅一啲成长上嘅一啲考虑，包括佢哋嘅社交啊，或者系佢哋嘅精神健康等等。咁我觉得呢个政府会唔会可以从长计议去谂清楚点样推行咧？ 係啦，咁政府以往都好多經驗，從一個公眾教育嘅角度去推行我哋一啲措施啦，咁會唔會可以無效化翻咧？係因為呢個我即係各部都一點就係、是，其實基層嘅一啲小朋友或者家庭咧係更少選擇，即係可能一般家庭我唔去圖書館，我可以買書俾小朋友睇，係啊，但係基層家庭係冇乜呢個選擇，佢哋根本負擔唔到。系啦，圖書館或者公共設施都係佢哋嘅一個唯一選項 咯。其實以你掌握啦，即係有幾多嘅家庭啦，佢哋嘅兒童啊，佢哋嘅子女係未接種疫苗嘅咧，咁佢哋會唔會喺嚟緊星期五就冇辦法即係符合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咧？咁佢哋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有咩嘅打算？譬如佢哋有啲真係需要進入處所嘅需要啦，佢哋諗住點樣打算咧？你知唔知道啊？ 實際數字我就冇啦，這個可能真係問翻啲專家啦。要我哋都希望專家講下，或者政府有關當局咧就講下個數字，究竟幾多少小朋友未接種，佢係想幾多人接種先至係覺得符合咧咁樣。而個憂啱啱主持講到個憂慮咧係存在嘅，係啦，我哋聽到佢哋有啲即係覺得依家要適應一個新嘅措施啦，係啦，咁又亦都會擔心小朋友會因為咁而冇未必參加課外活動啦，即係有啲課外活動參加唔到啦等等。咁所以我估佢種種嘅啲討論咧，都係醖釀緊。 唔、okay. 係我諗係咪依家個情況係咁？第一咧就打針唔打針就依個爭論咗好耐啦。咁就即係政府嘅立場就梗係專家嘅立場都係鼓勵打針啦。咁當然有少數人佢認為打針係對有害，咁佢選擇唔打。不過依個就即係都係一個長期存在嘅問題啦。但係第二個問題就係用咩方法去鼓勵佢打針？咁呢個亦都討論咗好耐，最好就唔好咁多強制措施，但係用說服。咁但係事實上，你用淨係用說服，亦都有好多人又唔打。咁所以又係就變咗依家有一種做法。不過今日討論嘅問題都唔係呢兩個問題，依家個問題就係有個新增功能嘅措施啫，咁 安心出行嘅 系啊，系措施新措施。咁、如果以呢个新措施咧，我觉得如果话打针又好，唔打针又好，咁如果佢唔同意呢个新措施，佢都可以用翻旧方法去运作嘅，系咪？因为呢个新措施照计就冇带嚟咩新嘅麻烦，我照计只系对于反为用紧呢个措施嘅人就会带嚟方便，会唔会系咁咧？ 啊，調翻轉咁講，其實個新措施的確係冇乜新嘅一啲功能喺度，因為即係嗰個擔憂係唔會因為個新措施而解決到。所以啱啱好似有位嘉賓所講，即係其實會唔會係個針對翻，其實政府再推更加多嘅新功能咧， okay. 未必處理到根本問題。 咁不如針對住安心出行嘅新功能啦，你又有咩嘅意見啊？ 你指 關於係一啲市民可以將佢哋同行人士，包括係子女啦嚇，將佢哋子女嘅針卡咧就擺落佢自己嘅安心出行嗰度。咁你有咩意見咧？因為即係都見，譬如你接受其他訪問啦，咁都講話啊，會唔會其實都變相咧就係呢個嘅出行嘅兒童嗱，咁、佢必須要跟住佢嘅家長或者其他有佢針子嘅成年人先至可以進入啲處所。呢度會唔會喺操作上有咩問題啊？ 其實啱啱都有提過少少，就係、是、其實咧，即、就、係、是、最終我哋知道有時湊小朋友嘅未必係佢就係父母噶嘛，即、就、係、是、尤其是我哋見接觸嘅一啲可能基層啊，或者係長工時嘅一啲家長啦、啊，係啦，咁佢哋都要揾食，咁可能都要拜託，可能係長家中嘅長輩啊，或者係隔鄰上幫手湊，咁依個功能可能係方便到某啲嘢嘅，依、這個冇可否認，但係其實係咪即係真係可以？解決到頭先講緊，如果隔離鄰舍，我幫隔離屋湊仔，我要攞埋佢個針卡，呢個又涉及私隱資料嘅喎，咁樣係啦，咁等等，咁又係咪係真係可以完全解決到咧？咁我估有一啲背後有一啲狀況嘅，咁但係歸根究底，其實即使政府再推一啲唔同嘅措施咧，其實如果市民有個擔心喺度咧，可能真係要花多啲時間工精神係喺個教育層面，而唔係一個強制。即係體罰都話唔得啦，依家係咪？何況你依家用嘅咁即係一個強，即係大家都唔鼓勵體罰嘅時候，即係一個咁強硬嘅措施嘅時候，咁會唔會係喺依個角度，我哋未必係一個咁強硬嘅方式，而係用其他嘅一啲方式去教育翻，或者係俾公眾有個安心咧？咁我估依個係重點。 最後咧都想問埋啦，即係其實都頭先都有引述啦，有一啲嘅飲食業界嘅人士啊，都提出話啊，其實安心出行呢個嘅流動應用程式。個功能係點樣呢？嚇，仲有冇一個必須要喺度呢？因為其實疫苗通行證咧可以喺其他平台、其他方法咧去到展示嘅。咁有啲人話啊，其實安心出行已經冇咗個即係今時今日啦嚇，即係未必有嗰個追蹤嘅需要啦。仲應唔應該係保留住咧？咁你又點睇啊？ 喂，係 我啱啱主持讲紧，即系仲系咪应该保留嘅？咁我估长远政府呢、這个从政府嘅角度去自己判断，因为我估归根究底就系佢如果系个安心出行个措施系愿意系为咗系希望系从防疫嘅功能个角度咧去处理嘅话咧，咁当个疫情系放缓嘅时候，我估呢个安心出行咧就可能佢未必有个发挥到嘅功能。咁系咪好似啱啱你所讲啊？早上有位另一位一啲人士提及啊，可能系已经系需要取消啦。咁我咧，大家社会自有判断噶啦。反而系我哋见到疫情一放缓嘅时候，政府系整体嘅措施上系咪仲需要咁强硬？当其他国家都系处理用紧一个即系可能系并存啊等等嘅方式嘅时候，我哋仲要五岁嘅小朋友接种咧，仲系咪合适咧？咁、okay. 我希望公众谂多少少喺度。 好啊，唔该晒吴坤廉，多谢你啊。系吴坤廉咧，就系儿童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各位听众有啲咩意见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韵味岭南，全国第一条粤剧文化主题公交线路，最特别嘅咧就系粤剧报站啊！ 食早餐去西关，讲起早餐荔湾真系冇得闲。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自由风，自由风咧，咁啊，而家嘅时间就去到晚上嘅7:22啦。咁啊，戴希立华刚才都有啲嘅社区工作嘅人士咧，咁都提出话啊，仍然都有啲家长咧，可能系对于新冠疫苗有唔同嘅睇法或者担心啊，咁以至于咧系可能未必就讲得切咧，就带小朋友咧去到打针噶。嗱，睇翻而家嗰个嘅接种率先啦。嗱，而家政府所掌握嘅资料咧，咁就系3至11岁，咁就未必系5岁开始啦，即系混埋3至4岁，不过我都照讲啦。而家咧3至11岁咧系接种咗一针嘅人口咧就系84.56%啊。咁而咧接种咗两针嘅人口咧就讲紧3至11岁咧就系70%左右。咁睇嚟咧就个接种率咧都系有增长嘅。咁但系系咪符合理想咧吓？又或者系究竟点样仲可以去到再提高嗰个嘅疫苗接种率咧？会唔会真系有啲家长真系点样说服都系难说服到佢啦？嚟紧疫苗通行证个门槛降低之后，会唔会对佢哋造成啲咩影响咧？ 我就觉得咧呢个争论咧就永远都存在啫。应唔应该打针？应该用咩方法去鼓励佢打针？即系我觉得呢个问题永远都存在。不过喺政府嚟讲，佢现时就有一种嘅做法啦。咁而且呢种做法咧，就我相信除咗佢希望提高嗰个接种率之外咧，依家可能仲有一个新嘅谂法咧，就话冬季流感又嚟啦，又要打另一种针、嗯，即系咁样。咁究竟即系专家嘅角度或者佢哋点解？覺得個接種率仲需要進一步提高，咁現時個方法合唔合適？冬季嚟嘅時候流感針嘅問題又點處理咧？可能都係要再又有另一啲角度去聽下先。 咁啲官員啦，都早前係以身作則啦，就去咗接種呢個嘅季節性流感嘅疫苗啦。咁究竟啊，即係嚟緊流感嗰個嘅威脅又有幾大咧？嚇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醫生啊，葉醫生你好。 Hello， 葉醫生，好耐冇見喎嚇。係 啊，戴校長你好，好耐冇見 啊。首先咧，都想問翻你，即係頭先都有社區人士都話啦，其實而家都仲有啲家長咧係對新冠疫苗有啲嘅擔憂，就未帶子女咧去到打新冠疫苗啊。你對於呢啲而咧就係嚟緊啊星期五咧疫苗通行證咧就會降低至到5歲啦。咁你對於呢啲嘅家長有咩嘅説話講，或者係你覺得有咩方法再可以說服佢哋咧？ 係啊，我諗大家最重要咧係清楚翻咧而家個情況咧，因為我諗喺我哋累積咗有超過一年嘅經驗之後咧，而家其實非常之清晰咧，大家都留意到啦。其實最近咧，如果喺冇接種過疫苗嘅小朋友，特別係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佢中咗新冠病毒入到醫院之後咧，其實佢有重症嗰個風險咧，係比接種咗疫苗咧係相差好遠。我哋呢段時間咧，就差唔多每一日咧都喺醫院入邊 接收緊啲比較嚴重嘅病例，就算呢兩三日咧，我哋都仍然係有啲中咗新冠病毒之後，都已經去到行唔到路啊，有好嚴重嘅氣管收縮，去到思考症啊，同埋抽筋，甚至係懷疑有壞死性腦炎嘅情況。嗱，呢啲個案咧，其實基本上咧係喺冇抵抗力或者免疫不足嘅小朋友身上先至會發生。嗱，所以咧嚟緊咧喺冬天之前咧，我其實好希望趁呢個機會呼籲所有家長咧，珍惜呢個最重要嘅黃金時間咧，其實應該盡快幫未接種疫苗嘅小朋友咧安排打針。嗱，因為我哋接種譬如講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接種科興呢個新冠疫苗咧，其實需要打成三針，係差唔多總共四個月嘅時間咧，先至可以有足夠嘅保護力。而家開始打咧，其實去到冬天咧，只係好勉強咧可以有保護力，令到佢喺冬季爆發嘅時候咧，令到小朋友預防咗一啲重症。嗱，所以咧啱啱趁住疫苗通行證即將年紀降到去五歲咧，我哋好希望咧就家長咧就善用呢個機會，因為你會諗一諗咧，其實喺當啲大人已經打曬針，當我哋喺疫苗通行證係容許嘅情況之下，啲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如果去到餐廳除曬口罩，同側邊咧已經打咗針，但係有機會已經感染咗嘅病嘅其他嘅成年人一齊食飯咧，其實好容易將呢個新冠病毒咧傳到俾小朋友，令到佢哋不知不覺咧就惹中咗同埋有重症嘅機會。所以其實基本上咧，疫苗通行證嘅實施咧係保護緊我哋嘅小朋友，令到佢呢段時間咧減低咗佢惹到新冠病毒同埋重症嘅機會。 嗯，咁而家即系香港去放宽个入境嘅安排，去到零加三啦，亦都好多社会声音就话要求再进一步放宽本地嘅社交距离措施啦。其实系咪都需要即系譬如儿童啊，更加有个需要去到接种新冠疫苗咧？ 嗱，我哋就完全支持咧个方向咧，系希望可以尽快令到香港复常。咁喺个过程入边咧，当然第一我哋好紧张嘅就系我哋小朋友翻学嘅机会啦，希望咧尽量可以将面授課程咧，盡量保持停課咧，變成咗最後一個抗疫嘅手段。嗱喺依個大前提之下咧，我哋更加鼓勵，希望小朋友家長咧可以開展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多啲課外活動啊，一齊做運動啊，甚至可以一齊出街食飯。喺呢個大前提咧，所以要有一個基本嘅疫苗接種率去到某一個高嘅百分比，起碼我哋講緊九成以上咧，其實就係一個最安全嘅條件。所以咧，當而家我哋想復常，將本身嗰個社交隔離嘅措施慢慢去寬鬆翻之後咧，我諗個大前提咧係唔可以令到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冒太大嘅風險。嗱，所以個關鍵咧喺我哋復常呢幾個月嘅階段入邊咧，我哋非常鼓勵咧盡快幫未到小朋友，同埋特別係80歲以上嘅老人家咧，盡快幫佢哋安排。 嗯。葉醫生個電話連線可能有啲問題啊。或者我哋嘗試再去聯絡翻佢啦嚇，咁所以阿葉柏強醫生都講到，真係呢個新冠疫苗係有效咁防止一啲重症嚇。 葉醫生，我其實咧就聽你講咧，就話即係作為整體小朋友咧，依家要面對緊一個咧變咗個環境，一個就大人越嚟越放寬啦個環境，但係佢哋咁反而佢又未打針，如果真係未打針嘅話，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冬天就嚟啦，咁啊就但係打呢個防疫針咧都要有幾個月嘅時間啊嘛，咁變咗依家依個就黃金時間，要最好咧就做咗嗰個打即係防疫針嘅注射先，即係咁樣。咁但係咧，依家始終都有一批人或者有一部分嘅朋友嘅主張咧，要俾家長同小朋友有權利去選擇。嗱，依家時間就唔係好夠啊，啱啱我哋轉頭或者再同你繼續傾。你覺得依個說法即系你点样评价呢个说法？即系话要 好啊！ 喺咁嘅情况下面，都仲系要尊重权利，就唔应该逼佢打针。但你又觉得其实好危险，即系咁样。 好啊！一阵我哋有时间，我详细再 讲。OK 吓，或者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大家系屋企有冇一啲五至十一岁嘅小朋友咧？咁啊，大家其实带咗佢去打新冠疫苗未咧？嚟紧星期五开始咧，就会疫苗通行证嘅适用年龄咧就降低至到五岁啦。咁啊，即系话咧系两针或者系一针未够三，即系一针未一针之后三个月内噶。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粤港两地政府同意以试行方式，每月增加最多500个港珠澳大桥香港跨境私家车，即是两地牌私家车的常规配额，以加强粤港之间的陆路跨境交通和进一步善用大桥。署方说，大桥2018年起启用至今，分四阶段推出一共19500个大桥香港跨境私家车常规配额。今次新增配额暂定试行12个月，视乎情况检讨有关安排。而广东省公安厅今日开始受理申办香港私家车使用大桥进入广东省的申请。运输署又说，粤港两地政府亦都同意以试行方式，每个月增发最多50个大桥内地跨境私家车配额，试行期同样暂定是12个月。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立法会前议员何秀兰、歌手何韵诗以及学者许宝强，连同基金秘书施成圭，各被票控一项没有在指定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六个人否认全票控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裁判官严信仪裁定表证成立。本案争议为控方能否证明612人道支援基金属社团条例下的本地社团，以及被告为基金干事。裁判官认为判断要视乎证据，一些情况可能模糊，但本案有相当多证据，双方有各自演绎，呼吁撰者书面陈词时候处理社团定义诠释将会影响整个社会。押后案件到下个月26日处理法律争议。本港唯一回收纸包饮品盒机构喵方喵喵的元朗厂房不获业主香港科技园公司续租。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说，双方在2018年签署的3年租约条款清晰写明到去年到期，其后延长一年到今年年底，根据合约精神不可以再延期，但会尽可能宽限和协助他们。黄克强说，科技园没有提及合约期限是6年，现职同事绝对没有口头说过，离职的同事正常来讲也都不会这样说。回收厂签署短期租约之后，应该清晰规划业务，科技园已经提供很多协助。喵放喵喵创办人叶文琪否认和科技园达成3年就搬迁的共识，强调若果第一日知道只能够租用3年，他们就不会投资1000万设置厂房。超强台风奥陆逼近越南中部，数以万计居民紧急撤离，当局在部分地区实施宵禁。奥陆预计会是20年来吹袭越南的最强风暴之一，气象部门说它的最高持续风速达到183公里，预计星期三登陆，最危险的时间是今晚开始的10至12个钟。总理范明正要求政府部门尽快做好防风和疏散工作，强调首要任务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大约27万名军人准备救灾。奥陆日前吹袭菲律宾，造成至少8人死亡，大量农田和社区被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报告啦。由于强风嘅缘故，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已经系下降至到每小时嘅50公里。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因为较早时啦管道之内系有坏车啦， 车龙有待消散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东港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上桥位，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比较长，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车多缓慢，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大埔仔村多车，断断续续过埋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影业路近住将军澳，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近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仲是比较车多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路口的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日本官方机构研究发现，年轻单身男女唔愿意结婚嘅比例创四十年新高，男性系一成七，女性就系一成四。 社会学学者指，不婚主义是日本生育率下跌的主要原因，呼吁政府协助已生育女性重投职场。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黄晓玲、叶雅媛、黄磊、朱玲君，十万八千里。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身为雍王二王子风难色的黑风色，同身为青州公主风色云的白风直，虽然两人年幼的时候以贵族身份相识，但是多年不见，长大之后江湖重逢，竟然都没有认出对方，莫非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风，自由风。新闻之前咧，就同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医生倾紧嘅，请翻叶医生出嚟先。你好。 Hello， 陆宇光你好。 系嗱，阿戴希立咧，头先就引述咗有啲嘅社会嘅声音啦，咁就话啊，其实打疫苗咧系佢自己个人选择嚟嘅，咁诶应该要尊重嘅，咁你会点样回应咧？ 我谂好多关心小朋友嘅社会人士咧，当然我非常之欣赏佢哋咧，好紧张小朋友嗰个可以去出街啊，特别去参与有啲唔同嘅社区设施嘅嗰个机会啦。但是我想在整体那个保护儿童的概念上面呢，有些基本上的东西呢，是今次是很多我们的同事呢，其实是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小朋友呢，是我们有责任呢，提供一个安全和健康的环境呢，给他参与适当的设施。当在新冠病毒爆发，在疫情当中，如果我们不负责任地呢，有得我们的小朋友在没有足够保护 冇接種新冠疫苗嘅情況之下咧，同身邊已經接種咗疫苗，自己可能感染咗新冠病毒都唔知嘅大人一齊食飯，一齊去街玩。在那些情況之下，其實是令到年幼危險的小朋友不必要地沒有一個生命的風險。當我們未可以保護到我們小朋友，確保到他們的健康，我們怎可以提供一個理想的環境給他們學習，同埋給他們一起有些社交活動呢？所以呢，我覺得尊重小朋友呢去參與社區活動，去一起同家人出街的權利呢，當然是重要，但是個大前提呢，要先有一個安全的環境。而需要呢個安全嘅環境咧，就必須要大人咧，盡快幫小朋友安排接種安全而有效嘅新冠疫苗。所以咧，疫苗通行證個年紀降到五歲咧，喺醫學界包括咗我自己係一個好緊張保護兒童嘅一個先導者咧，我哋絕對支持。 好啦，咁如果根據呢個邏輯，咁今次你哋再呼籲咧，即、就、係、是、冬季流感之高峰期之前咧。接種呢個流感疫苗，你哋背後最重要要俾一個咩嘅信息俾到啲家長？除咗頭先講咗，即係要有幾個月打幾針都要幾個月呢個問題之外，仲有啲咩問題你想呼籲家長咧？ 係啊，多謝大校長俾個機會可以講一講。嗱，因為咧，我諗大校長好有經驗啦，因為其實不嬲喺學校咧，冬季咧流感咧都係其中一個我哋擔心會影響小朋友，特別咧屋企有老人家嘅屋企咧，就更加要小心，千祈唔好透過小朋友咧將流感病毒咧帶到俾一啲身體比較弱嘅老人家身上。但以往咧嗰個問題都仲細啲，因為咧其實以往大部分香港嘅小朋友咧經常都有翻學啊，好多社交接觸啊，互相之間咧有啲輕微嘅傳染啊，或多或少咧其實對流感病毒咧都有啲抗體保護力嘅。不過過往呢兩年半三年咧，因為新冠病毒嘅爆發咧，個個小朋友都戴口罩，但長期停課，冇咗細胞接觸，所以咧大體上咧，其實我哋呢一個新一代嘅小朋友咧，其實基本上係身體冇乜抵抗力，亦都冇乜抗體咧，可以對抗到流感。所以嚟緊呢個冬季咧，正正就係我哋最關注、擔心會係新一波流感病毒大規模社區爆發嘅時間。嗱，我哋係完全支持咧復課，亦都希望咧就盡快安排小朋友咧有面授嘅課程，甚至可以有全日，同埋可以做運動啊，有多啲社交嘅活動。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我哋其實呼籲咧，希望各位家長咧同埋學校嘅校長老師咧，盡快喺冬季之前咧幫小朋友安排咧接種呢個流感嘅病毒。嗱，而家咧我哋已經知道咧，流感疫苗咧其實係一個好安全嘅疫苗咧，係可以同時間同新冠疫苗一齊接種嘅。所以咧，嚟緊呢幾個月咧，我哋其實好希望可以方便到我哋嘅家長咧，無論喺我哋社區嘅疫苗接種中心啦，或者喺醫生嘅診所啦，甚至喺母嬰健康院啦，我哋希望咧可以有一啲好嘅設施咧，可以咧同時間幫小朋友安排到咧接種新冠疫苗同埋流感疫苗。 接種流感疫苗咧，有冇啲乜嘢係需要注意嘅咧？即係譬如話，係咪所有嘅小朋友都適合打流感疫苗嘅咧？有冇可能呢個流感疫苗有冇啲任何嘅副作用可能會出現嘅咧？應該要注意啲乜嘢咧？ 因為流感疫苗咧，其實因為大家知道啦，流感病毒咧係一啲每年咧都會變種嘅病毒嚟嘅。將來我相信咧，新冠病毒都會向呢個方向走。所以咧，其實以往咧曾經有接種過流感疫苗嘅小朋友咧，就每一年去到冬季咧都要接種翻新一批嘅流感疫苗啦。其實咧，絕大部分我哋嘅小朋友咧，就算佢有慢性病患，包括咗可能有哮喘啊、有濕疹啊、有多過一隻以上嘅藥物敏感都好啦，其實都係安全同埋咧係適合接種流感疫苗嘅。嗱，唯一例外嘅咧就係我哋喺醫院入邊咧有一啲食緊一啲慢性藥嘅小朋友，譬如我哋有一啲曾經有炎症啊，可能食緊阿司匹林啊嗰類嘅小朋友咧，喺接種流感疫苗之前咧，我哋係會需要有啲詳細嘅見一見醫生，又或者包括咗有啲好少數，譬如雞蛋敏感咧，有時我哋咧係需要咧就醫生咧就要一啲嘅檢查嘅。不過咧喺今次嚟緊嗰個冬季之前咧，我哋咧就我哋好鼓勵咧，其實政府咧透過一個學校入邊嘅外展疫苗接種計劃咧，亦都希望咧可以盡快咧幫我哋學校嘅學生咧大規模咁接種流感疫苗。嗱，家長咧，我哋鼓勵佢喺呢個時間咧，其實如果可以盡快安排到嘅話咧，其實可以將流感疫苗嘅接種同埋新冠疫苗嘅接種咧，係同時間幫小朋友安排。 有啲藥劑師咧就建議政府去到採購一啲嘅噴鼻式嘅疫苗啊，你又覺得點樣去分析邊樣好啲咧？ 其實噴鼻式疫苗咧，喺英國嗰方面咧已經係全國大規模進行咗好耐嘅啦。因為你知啦，噴鼻嗰個流感疫苗個好處咧，就因為唔痛啦。 同埋咧，其實對一般小朋友嚟到講咧，比較容易接受嘅。所以咧，其實無論係噴鼻式或者係我哋個打肌肉注射嘅流感疫苗咧，我哋都係鼓勵。不過咧，就你都知道啦，其實喺過往呢段時間咧，因為我哋自己喺社區，包括咗喺深水埗啊、天水圍啊啲比較基層嘅地區咧，其實每個冬季咧，我哋都安排咗一啲嘅贊助咧，喺個地區度免費幫有啲幼稚園同埋基層嘅家庭打疫苗嘅。當中我哋曾經試過安排噴鼻啦，亦都試過肌肉注射啦，嗱喷鼻式咧，其实曾经之前咧有一段好长时间咧系缺货嘅。咁如果今年喺安排上可以做得到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喺喷鼻式嘅流感疫苗都系其中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咧，系可以俾家长考虑。 我咧就最后咧，我就想借机会咧，就即系多谢你哋呢批即系儿科专家同埋医生啊，因为咧我觉得喺呢两年咧，你哋咧就有两个嘅行动咧系好难能可贵，一个就系成日都作出一啲主动嘅呼吁，即系喺事前；第二个咧就系牺牲你哋自己嘅休息嘅时间咧，经常去学校同埋做同家长接触去做一啲说服嘅工作。呢个咧，我相信好多即系专业人士咧，好多时啲时间最珍贵，但系你哋咧能够牺牲呢个精神咧，我都即系表达下我啲敬意先啦。喺呢度吓， 多谢晒啊，校长。其实我哋都好感恩咧。有咁嘅機會咧，喺咁困難嘅時間可以出一分力，希望可以大家攜手合作，盡快克服呢個疫情。 好，唔該曬葉柏強醫生， 多 謝你啊。 多謝葉光。OK， 好，拜拜。 葉柏強醫生咧就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嚟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春秋筆法，又稱春秋書法或者係微言大義。意思是行文之中虽然不直接展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透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等等，委婉表达作者主观看法。岑日飞请来邱日、冯天乐一起讲《春秋笔法》。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七点四十七分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有一宗嘅涉嫌虐儿嘅案件啦。咁继早前咧，呢个保护儿童会嘅同乐居系爆出涉嫌虐儿嘅案件之后咧，最近咧有另一间嘅留宿幼儿中心咧，都有类似嘅案件发生。咁就系保良局嘅幼儿婴儿组啊，吓，咁就系位于铜锣湾嘅。咁最近咧都系爆出咗一单怀疑虐儿嘅案件啦，咁我哋就住呢个案件咧，都向咗社会福利处查询。咁啊，讲到话咧，就系社署嘅幼儿中心嘅督导组嘅督察咧，就话早前啦，九月十六号咧，就去到有关嘅幼儿中心咧，就进行巡查。咁啊，翻睇咗中心嘅闭路电视录影片段嘅时候咧，就发现咗怀疑虐儿嘅案件。咁经初步调查之后咧，咁事件就涉及一名嘅职员同埋六名嘅幼儿。咁啊，社署就即时通知營辦機構啦，即係保良局啦，就並且要求咧嚴肅調查事件，同埋咧係提交特別嘅事故報告。營辦機構咧亦都按住社署嘅要求咧去到提交報告。咁據了解咧，營辦機構咧已經係即時暫停呢個職員嘅職務噶啦。咁而咧根據就係警方嘅講法咧，就話亦都係拘捕咗咧一名咧就係職員係涉及咧呢件嘅虐兒嘅案件嘅。戴希立， 即係今次件事咧睇到咧就社署就積極咗，咁即係巡查就發現咗件事，咁啊，即係保良局亦都咧即刻咧做咗報告同埋處理咗嗰個職員，咁依個都係值得欣慰嘅。不過依個問題咧，仍然使到我都仍然有啲疑惑咧，就係究竟嗰、那個提供服務嘅機構佢哋自己有冇一個定期嘅制度去自我巡查咧，一话要有外边嘅检查先会发现到事咧，或者将来如果喺制度上，当然我知道人嘅质素系最关键啦，但系亦都需要有制度嘅保证啦。咁系咪制度上边我哋都仲需要加密啲去巡查，因为需要啲第三者去做巡查咧？咁喺呢件事里边咧，我都觉得呢个问题可以大家再去深思下，但系起码呢件事就唔会拖咗好耐。同埋都係不了了之啫，唔會出現呢個問題嚇。 嗯， 咁保良局咧去到回复传媒嘅查询啦，咁就证实咧有一名嘅婴儿组嘅幼儿工作员啦，就推跌呢啲嘅幼儿喺院展上面啦，咁并且就话咧系呢啲嘅幼儿已经入院检查，无恙啦，出咗院啦，但系咧就话对于任何不恰当对待幼儿嘅行为咧系零容忍，要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嘅咁。咁而咧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今朝亦都有回应事件啦，咁就话会非常严肃咁处理呢啲嘅虐儿个案啦，绝对咧。是会追究责任啊！咁究竟应该点样去理解今次呢个嘅事件呢？咁系咪真系有再有呢啲怀疑虐儿嘅事件发生？系咪一啲嘅制度上面嘅问题呢？吓，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社会福利界嘅议员狄志远啊，狄志远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大家好。 首先请你解读一下今次嘅事件先啦，因为即系之前嘅同乐居，以至到依家嘅保良局婴儿组咧，咁根据报道咧，都系全港得两间咧，就为零至三岁嘅幼童咧提供住宿服务嘅照顾机构。咁但系咧，先后咧就出现一啲即系涉嫌虐儿嘅案件，你点样睇咧？ 这个真系令人失望嘅，因为早前同乐居事件咧。都带来社会的震撼性，业界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我相信大家有个很明显一个警惕的一种的意识的了，但是真的不幸另外一间即是全港只有两间儿童院，第二间都发生事，这个真的是令人很非常失望。当然刚才戴校长说得啱的，因为同乐会之后呢，我们都要求政府加强了个巡查的工作的，包括其中一样嘢啦，睇翻嗰个闭路电视啦，同埋有啲突击检查啦咁。今次嘅调查细节我哋未知啦，但好明显咧，就系即系巡查员咧就睇翻啲闭路电视，即系跟翻一个新嘅做法，就终结果就揾到啲一啲情况出咗嚟啦。咁就进行一啲嘅处理啊，或者几个惩罚啊咁。咁呢个或者可以说明咧，社会住喺巡查工作咧系比以前进步咯。但系咧，我真系都系。雞根夠大咧，就係我哋係唔願意見到呢啲事情發生，唔係話咧發生咗，我哋查到你呢個叫成功嘅，呢個都係一個消極嘅一種嘅反應嘅啫。積極嚟講，應該呢啲事情係不能發生。咁呢個真係我哋就有啲疑惑，就係點解咁大件事發生咗，仍然喺大家機構都會同樣類似事情發生咧？呢個就不能接受啦。咁同埋都希望社署都要督促下有關機構。因为咧，社署攞到个材料，揾到个情况，点解机构有同样嘅材料佢揾唔到咧？咁你系依靠外界嚟监察先做到嘢咧？我相信呢个都唔系一个大理想嘅制度咯。咁所以希望经一事长一智啦，同埋我都希望社署咧做一个比较全面嘅调查，究竟系一个个别同事嘅行为啊，或可能喺机构内部啲文化或者啲管理上咧系有不足地方咧，都值得去。了解一下到处呢件事情发生。 狄主任，我咧就有两方面嘅谂法，一个就头先讲咧，即系巡查，即系譬如话机构，即系呢个社署巡查或者机构自己内部嘅巡查，咁呢个喺制度上点样完善佢，或者需唔需要第三者抽查，即系诸如此类啦。呢个系一个部分啦。第二个部分，正如你讲啦。其实呢个就牵涉到即系嗰啲工作人员嘅操守，即系当然你始终都会有人可能唔系好即系好足够嘅操守或者训练去做，咁呢个就会入职人员嗰个培训同埋专业操守嘅一个即系修养方面嘅作嘅，咁关于呢个培训方面同埋嗰个。即係嗰個操守嘅教育方面咧，你覺得呢方面可以又做啲咩功夫咧？ 所以我哋擔心唔係一個個別事件或者個別一個員工嘅行為嘅情況，因為佢可能都點解即係兩個機構都會出事，同埋都係好近距離之下，大家都會犯一個咁嚴重嘅錯誤嘅，梗係有啲係本質上嘅問題出現嘅。咁而家我哋即時嘅初步觀察都睇到咧，人手係好緊張嘅，人手嘅流動咧係比較大嘅，再加上而家咧好多中層嘅社工咧都有離開香港啊咁樣，咁所以喺人手嗰個編排上咧，我覺得喺今嚟講咧係比較緊張的。咁如果咁咧，譬如話有經驗嘅同事就走咗，咁個督導就可能效果就會薄弱啦。 好啦，咁訓練咗一個員工，佢又流失咗，又再訓練，咁大家都疲於奔命喺啲咁嘅程序上咧，咁可能亦都會帶嚟咗有啲咧工作上啲不恰當嘅情況出現咯。咁所以我覺得社會處除咗係睇個所謂監察機制啊，或者係點樣可以巡查機構之外咧，都要睇下呢個行業裏面咧。點解發生變成有冇一啲除咗係機制上問題，喺人事安排啦、管理啦、督導啦，同埋人力個配調配方面咧，係咪可以應付到一啲嘅小朋友面對咁多家庭問題嘅小朋友，點係有效咁樣照顧佢哋咧？咁我覺得我哋都會督促政府喺方面諗下，即係嗰啲根本性嘅問題係有冇存在咯。 嗱，當然啦，即係前線嘅幼兒工作員嘅表現行為，咁係受佢嘅即係主管去到監督啦。咁但係即係始終主管一個人咧，就即係始終冇辦法去到睇曬即係所有嘅角落啊，以至到頭先咧都講，雖然話有閉路電視都好啦，咁但係係咪要求主管真係睇曬啲閉路電視咧？咁你會建議其實呢啲嘅營辦機構可以做啲乜嘢去到加強個監督咧？ 我谂嗱，如果从监督角度嚟讲，一定系要加强噶啦。我哋设立闭路电视，其中嘅目的就系希望可以警惕同事咧，即系大家啲小心自己行为啦，尽力保护我哋或者照顾我哋小朋友。咁而家你睇嚟咧，个闭路电视咧，今次系帮到咧，系即系社署作为监管嘅系统咧，就有帮助。咁我好认为咧，自己行上咧，机构行上咧。都可以抽樣咧睇翻啲閉路電視，咁你每日有一個咁嘅動作咧，咁同時就會覺得啲機構係真係好關心呢樣嘢，好留意呢樣嘢，咁大家會有警惕性咯。即係大家當呢啲嘢都係習慣係咁咯，咁就愛理不理咁樣。同埋一樣嘢咧，我幾懷疑咧，譬如一個員工對有幾個小朋友有一啲嘅粗暴行為咧，佢唔會係單即係靜雞雞閉埋一個去做嘅。可能喺課室啊，或者喺一啲宿舍裏面咧，係進行咧。咁其實有啲人都可能留意到嘅。咁如果真係有咁情況之下， 係啊，狄志遠個 不恰當行為嚇，咁都係冇大家發現，要喺第三者先問到呢、這個真係喺嗰個安排上係唔理想。咁所以機構即係喺短時間之內一定要加強同埋緊密嘅。嘅監管咧，咁先能夠令到社會人士對呢個服務咧係重拾信心。 其實你就係講咧，就即係監管啊，當然你用閉路電視又好，用即係個次數啊，機構點樣做啊，依啲就係喺制度上面嘅問題。我諗呢個係一個方面啦，而喺呢段時間，正如你話齋，可能有人手嘅流動咧更加重要。但我覺得將來即係。呢啲人員嗰個培訓啊，專業操守嗰個訓練咧、我覺得呢啲咧都要真係要睇一睇先得。如果唔係咧，變咗依家好似即係我哋嘅感覺，當然咁講好似唔係幾公道啦。可能其實呢啲都係。是一種文化或者習以為常，咁就麻煩啦，因為又變得咁樣。 除咗培訓之外咧，我都想同你即係一併都問埋一樣嘢咧，就今朝早特首李家超咧都講緊話，而家政府研究緊咧，好唔好話即係揾一啲信任嘅獨立嘅人士或者機構，去到增加嗰句嘅巡查能力同埋係巡查嘅數量啊。咁你又點睇呢個建議啊？ 我覺得係恰當嘅，因為正如頭先我哋都提話，機構要高姿態啲，或者係嗰個工作咧係要進一步啲。咁我諗政府因為同我區之後咧，係成立咗個工作小組咧，做咗啲檢討功夫嘅。咁裏邊好多建議咧，都近日都會發布啦。咁如果話政府係高姿態地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主要從專業角度，即係我都從專業角度。去睇下點樣呢個服務點能夠進一步改善，譬如包括頭先講話員工培訓啊、員工嘅質素啊、督導嘅程序啊，或者包括埋監管機制啊。咁如果有一個咁嘅程序去做咧，亦都係即係顯示政府重視啲事情啦，唔係我哋不理。 但你期望呢啲獨立人士同社署職員個功能角色有咩分別咧？ 我諗佢唔同在於佢可能係啲闊啲嘅專業角度嘅譬如話有社工啦。有心理輔導家啦，或者係有一啲法律界嘅人士啦，咁我諗從一個專業角度、闊啲嘅角度去睇咧，咁可能都會幫補一啲事情嘅，因為現有嘅機制當然一定有漏洞，所以先至要出現咗問題啦。我覺得 政府有個高姿態啊，盡快成立獨立委員會。但係咧，我都想補充一樣嘢咧，就呢樣話，即係獨立委員會係一樣嘢，我都希望政府喺一個禮拜之內咧有個報告關於件事。 OK， 究竟係一個個人行為，又或集體因素咧？咁大家留意下。 好，時間關係啊，同阿狄志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咧，亦都嚟到呢度咯，拜拜。